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昨晚举行的六四二十三周年烛光晚会，有破纪录的185,000人参与，出席的还包括当年被坦克压断双脚的民运人士方正。而晚会结束之后，约100名的社民连成员游行去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苏振豪报道。 支联会昨晚在维园举行六四二十三周年晚会，主席李卓仁说今年有破纪录的180,000人参加，而警方就说高峰的时候有85,000人参与。 有破纪录，破纪录的超过180,000人入了维园。其实我还未计很多人是因为在外面很逼入了来一阵，好多人在外面等，我弄地计他们已经有超过180,000人。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结束人道战争，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 建设民主。 大会的舞台分别在左右两边写上无望六四民主必胜8个大字，而由于入场人士众多，晚会延迟了大约20分钟才开始。大会首先向场中心的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再为当年的死难者默哀1分钟。李卓仁在宣读大会宣言的时候，批评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是六四变色龙，指梁振英曾经谴责屠城，但是20多年之后就认为要向前领导人邓小平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质疑他的良知何在。而大约100名的社民连成员就在六四烛光晚会结束之后，游行去到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DBC 数码电台记者苏振豪报道。 大埔爆咸水管导致煤气管网破裂和入水，煤气公司通宵抢修，预计今日中午前后可以全面恢复供气。美股收市个别发展，欧债危机继续困扰住市况，投资者入市意欲是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跌4个交易日，收报12,101点，跌17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升12点，收报2,7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1点，收在1,278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在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于数码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言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10点，数码大家台。 实践绿色生活其实好简单，平时尽量搭公共交通工具，支持废物分类、回收和转赠计划，你和我都做得到的。 仲有捐65蚊参加6月17、18号举行的公益绿色日，帮助有需要的人，又可以在这2日免费搭港铁，快点告诉所有朋友知啦！ 支持公益绿色日， 实践绿色生活，由你我做起。 查询热线2854-5111。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今晚的维园烛光特别凄迷，23年来这点六四烛光不但只在维园亮起，亦在每一个香港人的心中亮起。 但是今晚之后不使一个月，香港就由一位共产党员出任特首，香港已经正式走入共产统治的时代。六四是梁振英的禁忌，因为当年他都曾经热血沸腾，同所有香港人一样，23年前的六月气压都好低。我们要感激香港享有的新闻自由和资讯流通，天安门广场的现场直播使我们和一班优秀热血的中国青年共同呼吸，血脉相连。天安门的坦克和枪声令香港人如梦初醒，原来中国人的历史不是由浪漫推进的。成王败寇，一些机巧聪明的香港人知道要重新上路，就要否定自己，忘记过去。梁振英是土共精英，但是他和曾玉成、曾德成兄弟这种根正苗红、为党为国的实干土共不同，他奔走于共产党上游，用聪明行事。六四当年的妄动就成为他向上攀爬的负累了。跟贴中央，忘记自我，一切以党为先，个人荣辱摆在组织之后。历史最爱惩罚聪明人，在共产党历史上面跟得太贴的叻仔往往车毁人亡。昨日的所谓中央，今日被打成反革命，都不知道发生几多次了。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你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结论，但不可以当作冇事发生。这个就是梁振英的悲剧。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说是农民起义，但历史学家钱穆始终都坚持只不过是洪洋之乱。六四已经23年，少年子弟江湖老，很多人都几度起落，但是六四的心结始终放不低。梁振英主政下的香港，每年六四的烛光只会更光更亮更凄美。 关于六四的事呢，我最近都讲了很多，我今天没有补充了。 我觉得一代特区首长差过一代。 辞职啦，我想这个才能够消消香港的气。 我希望社会要包容，整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7:38啊！ 早晨，各位听众。 昨晚你两位有冇去维园？ 有，我有本书喺度派嘛。 Q 仔喺维园， 系啊。昨晚我又冇去到，有一本书叫《当前嘅形势同埋港人嘅对策》。 哇！你只印咗本书添啊！ 是啊， 一二版 咪自己自己出都用嘅啫，自知出版。 你本书讲咩？ 万年书讲讲咪号召，即系而家分析当年嘅形势，点解一个即系共产党上咗台，我哋香港人应该点样即系对应咧？ 哇！而家直接做咗呢个刘梦红啊，你 刘梦红，刘梦红水平太低啦。 万年书咧就我嚟登广告嘅，你万年书就我嚟做印刷。 咁你寻晚印几多份派咧？ 琴日印咗4000份， 4000份，喂，180,000人喎、啊， 根本梗系唔够派啦，不唔紧要，咪下次再派过。 哦、okay ， 到7日， 喂，网上啦，网 上有派咗啦，网、哦、即系网上， okay、网上转载成300几人转载、 嗯。我想问你 Q 仔，琴晚有几多人？ 琴晚我谂我估系成200,000人咯，真系。 嗱，应该 大会就话咧有20,000个人入唔到去啊嘛吓。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年年去惯呢个维园，或者咧、即系你参加个七一游行咧。其实你即系唔使睇嗰啲数字嘅、即系你个现场气氛同埋你感觉到你就知道㗎喇、根本净系水泄不通啊、我净系入唔到去，即系我喺出面派书啊，即系到开嗰时根本入唔到去，非入去啊，即系入到去出唔到嚟㗎喇， 即系你冇入到去㗎， 咪喺出面囉，即系个边嗰度囉， 一路听到晒㗎， 喺呢个 park lane 入口咪最摆得最多档口嘅，咁即系我哋完晒之后到8:30。即系我哋想 入口唔系柏林嗰边嘅，应该游泳池嗰边 嘅，唔系全部 两边都开放嘅， 开放晒，即系冇搞一阵啦，啲即系 警方系要赞一样嘢嘅，就琴日喺处理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咧，就真系咧做咗个 facilitator， 使赞嘅大班，其实 赞咩啊？要闹啊！ 一阵一样话一样， 唔系啊！你忘记历史啦，真系 佢系应该咁做嘅， 维持。你搞错啦，唔系，但系唔记得咗咧。六即系当年六四嘅时候咧， 成百萬上街一個差人都見唔到啦，使鬼差人維持秩序咩？唔使咁就係，即係你相信群眾好有秩序冇事嘅，邊度有事？係 咁，琴日都有條友上去搶麥， 即 係嗱， 買份包嚟嘅， 唔 係 公道公道説話要講， 搶麥好小事啫嘛，又唔係 買，即係咁講話過去咧，因為過去咁多年咧，就一路咧。即系尤其是李克勤，李克强， 李克勤， 李克强副总理啊，访问香港期间咧，警察就做咗一啲咧啊阻住地球转嘅嘢， 哪吒嘅招数。 咁今次咧就从善如流，即系起码咧做咗佢应份做嘅嘢。 咁你琴日冇国家领导人嚟啊嘛？嗱，七一就唔同啦。国家主席胡锦涛嚟啦。我包嗰啲警察表現就不一樣， 又再亢奮 過。咁我哋俾鼓勵 啊，到時講。 我哋鼓勵佢咧，啊，咁啊繼往開來咯。 係關係曾偉雄事嘅啫。 唔係咯，咪繼往開來咯。警察就受命於人嘅啫。 係指揮， 即係呢幾 上級嘅指示 啊。上級叫佢做咩就做咩，但我唔係讚警察，我先讚嘅。啊，而家呢個警隊咧，嗱，以前咧就係 the Asia's finest。即系全亚洲最优秀嘅警队，而家唔系噶啦。其实你知唔知啊？原来新加坡先系，已经好多年唔系噶啦。啊，但都唔紧要啦，我哋当佢 finest 啊。香港人 one of 啦， 要作大 啊，其中一个啦， 唉，得一个啫， 唔好罪证啊 嗱，而家咧就竟然成为咧负资产。你知唔知点解叫负资产？真系过瘾噶、啊！你作嘢你都唔好作个负资产出嚟啦。而家我哋警队咧，竟然沦落为咧嗱，港英年代咧，因为抗暴啊，当年啦、就被英女王咧封为呢个御用啊，即系呢个皇家警察啊。咁跟住咧就一直咧都系亚洲最优秀嘅警队啊。咁但系点解无端端自己封自己做负资产咧？琴日。啊！有180,000人入场噶啦，好多传媒都唔理警察噶。今年佢竟然夠胆出嚟话得85,000， 差佢太远啦。 唔系佢作话咗自己就系负资产咯，85,000啊，系好过瘾嘅。嗰啲数字你记住啲数字游戏，佢无端端话85,000，点解唔话86,000？点解唔话84,000咧？ 嗰曾荫权啊，呢个曾伟雄啊，即系太蠢，佢应该话64,000啊嘛，其实或者89,000。 唔系啊，总之唔好话85,000啊，你明唔明啫？85,000系一个喺香港嚟讲咧，系一个好敏感 嘅啊， 好敏感嘅数字嚟噶嘛。而家警队咧自己封自己。嗱，继英女王当年，嗱，今年英女王登基几多年啊？ 登基 60啊吓， 搞大佢啦，喺英国搞到有咁大得咁大啊！嗱，当年咧就封咗香港警队做皇家警察，嗱喺英联邦国家咧，皇家警察呢个封号咧系好难得嘅。即系优秀嘅啊，英联邦警队先可以叫皇家警队噶嘛。 加拿大啲嗰啲骑警都系 皇家骑警啦，咁唔系好多地方有皇家警队噶。 大斌，你再讲呢啲，你政治不正确。 唔系，我先讲佢，即系一路都优秀。 帮手咪闹你啊！你咁样讲咧，因为咧当年呢叫皇家警察咧，佢系镇压暴动啊嘛，你 系咯，镇压即系 你 有功啊嘛。 你咁样讲，你俾人闹啊！ 冇，我唔系俾人闹， 政治不正确啊！ 我撩起啲伤痕， 佢啲铺排太长啫啦，太长啦。 咁啊，跟住咧。就成为亚洲最优秀嘅警队。喂，你而家竟然丢假到咧，自己话自己系负资产，可能警队里边都有啲有良心嘅人啦。呢啲数字啊，带出好多好过瘾嘅嘢。琴日咧，原来上证开始咧就系23,489，23,489代表乜嘢咧？就系、第，如果你睇数字啊，呢、这个就系23周年啊，呢、这个悼念六四啊。咁跟住46就即係64啦 ,8964 就倒转咗啦 ,89,6423。嗱咁呢个都唔出奇呀，呢个咁好多人都冇留意呀，即係琴日 Q 仔。 收市留意啦，收市。 其实琴日 Q 仔你都冇留意啦，喺你个大资台节目呢 冇 留意到。 冇敏感 㗎嘛。冇敏感呀，你234698，咁你呀如果倒转睇呢就896432啦。咁但係问题收市嘅时候呢跌咗几点呢上证指数。 咪跌咗呢个咩咯？呢个 64.89嗱，即系任你点样做都做唔到64.89，除非有人喺度睇住个盘，一去到64.89揿停去，乜嘢都唔准入飞，又唔准出货。咁但系琴日肯定冇乜事发生嘅，叫仔应该系嘛？ 喂，呢个好难讲啊，内地我哋点知？呢个系内地，唔系我哋香港，即系正常香港就好难做到嘅。但我相信，即系内地好叻嘅，乜都做到嘅其实。 咁你唔好害人啦，Q 仔。 唔系 你而家害咗人哋嘅身。 喂，分分钟连命都冇埋嘅，有份做呢样嘢嘅人， 气氛改变咗啦、啊，即系啲即系香港嗰班政客嘅，尤其是啲当权派啲梁班子咧，佢哋太过蠢啦。 唔系、啊，琴日因为收市之后咧，上证系上网睇唔到咯，指数系 哦， 直情系冇咗上证指数啊，琴日 系咩？ 嗱，所以咧啲数字咧，你巧合又好，天意又好，你连香港警队无端端人哋有180,000人入场，你问我咧就应该有200,000人嘅，因为嗱我又唔明嘅，支联会自己走出嚟嗌话历年来最高人数入场。咁、最高人数嗰次系20万 啊嘛， 咁点解又变到180,000咧？所以人咧成日都系咁嘅。嗰次100,000上街，佢又话500,000人。阿人咧就中意报细数啊，嗰次50,000咧系佢报噶， 嗰个蔡耀昌嗰、那个， 唔系系佢报噶，系人报噶、哦，我记得系人报嘅。我仲话 蔡耀昌点？ 你知唔知佢系惊嘅？佢系惊人话佢报大数，佢、自己都唔信有100,000上街，咁、就话50,000上街。嗱，今次咧啊有200,000人喺维园咧，佢又话180,000。但最过瘾咧，都系警队噶啦。我认为警队咧，竟然啊都有啲幽默咁自嘲。唔系，我认为真系嗱，嗰、那个数字系作出嚟噶啦。嗱，你话上证咧，我唔同意你，即系我唔敢同意你。啊，我就算咧主观愿望咧，我都唔希望系，即系有人做事，大佬，即系以后嗰个大陆啲股市仲有人信嘅，真系可以中意几多点停几多点停。 阿大佬，你又系真系落后啦。 唔系， 其实大陆股市里边咧，啲大陆股民就全部都唔信噶，所以不断 都系参考嚟嘅啫， 冇人会信。 但系个问题系咧，警队呢个摆明系作噶啦。嗱、第一，所有人都睇到。喺电视嗱，我哋冇去嗰啲人啦，我哋睇电视啊，屋企上网啦，你系人都睇到逼爆成个维园，有咩可能系85,000先得噶？咁第二，既然你去作嘅时候，我想提出个问题就系、是，你要去作个数，你点解个个数唔作，要作80,000？你可以84,000、83,000、86,000、87,000。 我知点解，我知点解，好似话好似警队好多高层都系负资产嘅啫，系咪？ 系啊， 咁咪咯， 曾经啊， 曾经系啦，佢又无声抗议。其实呢个咧就系向佢学阿李卓人啦，不过李卓人咧就公开讲，佢哋咧就用呢、這个即系、就是、隐喻式 曲 线就话俾林正英话你唔好搞80,000啊，即系咁解，系咁解，只系咁解。 嗱，警队就叻啦，可以无端端喺维园咧变走咗成100,000人咧，咁都未巴闭。今日两份爱国报章就劲啊，真系大班。 点样劲法咧？ 大公报同文汇报。一个六字一个四字咧，系冇出现过嘅。一张图片，一张好似邮票咁细嘅报道，提都唔提嘅。 佢可以话天安门事件， 唔、系我唔同意你， 乜、都冇讲过。 咁样话你 即系冇发生。 大佬，除非冇股票版， 咁你真系盲嘅。 唔系，咁股票版里边咪有咯？ 梗系冇。 咁冇四号仔九仓嘅股票咩？ 唉， 有六号仔呢个电能实业嘅股票咩有 的？六同埋四一齐啊，大佬啊！ 有64号嘅股票嘅有 冇啊？ 有噶。 唉，嗱。大公报嘅头版系广告嚟嘅，咁又跟住咧 A 二咧就 咩广告？我有兴趣知道咩广告？咩标 啊？ 咩标？ 好似柏德菲利啊， 系咪啊？我就冇借睇下啦， 点解啲以前唔会卖喺大公报？ 点解你唔影咗佢咧？点解你啊？ 得啦，就叫佢攞嚟啦。好啦，文汇报嘅头版咧，嗱呢个广告有趣啊，系 iBond 嘅广告头版。 即系特登噶啦，嗱，如果嗱， 好嚟特登啊 ，iBond 嚟今日系开始申请噶嘛， 唔系咁你特登摆喺头版咯， 咁或者送佢头版咧，你可以 送俾佢咧， 送俾佢， 或者柏德菲利冇谂住买头版嘅执到咯， 系啊系啊，可能系咁样噶，但有趣就喺同时间呢两份报纸咧都摆个全版页咧内页啊。就是介绍呢个民建联访问阿谭耀宗， 啊谭耀宗系做执政党啊嘛， 喂佢唔系已经做咗噶啦咩？ 佢未做 啊？咁啊唔系，如果执政党做咧，咁啊今日特首应该系阿曾玉成嘅，应该系呢个阿梁振英唔系民建联噶嘛，佢系共产党噶嘛，佢唔系民建联嘅。如果民建联执政党咧，就佢嘅党魁咧就做咗嚟特首就 系 啦。即系如果系曾玉成， 咁最大到而家倾嘅联合执政党啦，系嘛？ 咁啊唔系联合帮下手啫， 又唔系 你又搞错啦。据民选举期间咧，民建联都唔支持佢哋嘅大佬曾玉成出嚟选噶。 啊！被逼唔支持啫，有啲人支持嘅。 但系民建联啲大佬唔支持啊嘛。 啊， 谭耀宗唔支持嘅。 哦，谭耀宗冇办法支持嘅。 吓、 啊，即系即系要佢听。 唔系，都系讲翻呢啲数字游戏好啲啦。即系上证开始咧，嗱，我就认为巧合，好多人都认为巧合嘅主观愿望。Q 仔就认为人为嘅。嗱、 哦， 咁、啊、开始嗰个做唔到嘅，2,3,4,6,9,8做唔做到先？ 嗯， 我问你开始做唔做到？ 2,3,4,6,9,8， 2,3,4,6.98。 你开市点做呢？开市系琴日，即系起码早一日收市个数字啦，系咪？应该 即系开市通常嚟讲就咩？佢对咗盘之后个价咧，就系即系边个数字嚟嘅？你因为譬如香港， 我谂啲交易员喺个电脑前可能做到嘅，真系。 开始之前咧、啊，有所谓对盘价，一对盘就譬如香港就九点，即系二十分一对一盘，咁、就用嗰个数字咧就出咗嚟咧，就系嗰个即系指数开市，咁上海一样啫嘛。 咁做唔做到啊？你认为开市做 就比 较难三四六点九八， 天意仲大件事，你知啊？即系中国咧， 我认为天意，所以我认为 唔系天意仲大件事啊。因为点解咧？你知道中国都仲系好似有佢话斋，仲好多系小龙 DNA 啊嘛，即系个连个天。即都要即系咁讲，早日有六月飞上， 要表态系嘛？ 系啊，重大件事， 所以我就唔同意你啊 ，Q 仔讲系人为咯，我认为天意难为啊。嗱，六月飞上加埋上证开市二三四六九八啊点九八二三四六点九八，嗱收市咧就好笑啊，跌咗啊真系，你话点样做法都做唔到出嚟，64.89。64.89就搞到咧，连咧呢个上证指数咧，琴日上网咧系睇唔到嘅啊。虽然上网睇唔到啫啊，不过咧啊呢、這个新华社好似照报啊，佢唔报唔得咁，因为唔报咩人就话大佬你收市点解会冇啊？报咗收市嘅消息。 咁最后嗰笔就肯定系人为啦，系嘛？最后一笔成交64股。呢个就唔系人为呢啲，特登做64股就唔系人为呢啲。 唔系64好嘢，你加埋都系64.89咯，好嘢。 唔系做64手股啊，即系最后一笔啦。 我知啊，但系你个指数啱啱计到，你要计到咧好准嘅，知唔知啊？先至可以就揿嗰下，我就认为是天意嚟嘅、嗯。不过问题咧就是、一样嘢唔系天意咧。就是呢个警队，我咧好过瘾，唔系我系觉得好过瘾啦，我觉得系。你点会无端端整个85,000出嚟？ 咪都系唯一一个原因解释，就是、真系你好多负资产。 即系我觉得警队可能咧，就真系咧话俾梁振英听嗱， 系唔好搞负资产， 提醒你唔系提醒你85,000，你系始作俑者，你系幕后黑手啊！第二。你上任之后咧，你唔好再搞85,000。 咁我想问下，系咪真系如果搞八？ 不过我又唔系，我 警队对倒转枪头咧。 我系唔系阿 Q 仔？我倒翻转头睇咧，我觉得警队咧，因为好多人咧而家住宿舍噶，退咗楼系冇楼噶。咁你知啦，而家好多人准备退休嘅，尤其是啲啊，即系。 唔系，但系警队好多高层都炒楼嘅。 唔系炒楼嗰啲已经过咗啦，而家唔炒啊，而家唔够胆炒啦。 冼金华都系炒楼。 但大部分人咧就大部分人炒楼咧啊，就惊85,000啫。如果冇楼啲人就好希望有85,000出现嘅。 咁就可以上楼。 呢、這个就呢、這个数字又满足到好多人，满足到警队入边未有楼嘅人， 即系有诉求，即系希望去搞佢搞85,000。 一系咧你就搞85,000，一系你就唔好搞85,000。但系我觉得咧，你点作出嚟都作唔到85,000嘅，所以我哋咧就而家试图，企图， 咁你揾到 要进行揾紧 PPRB 噶啦， 都唔关你翻嚟解释咧。而家 解 释 下点解系八， 就唔系嗰咩马咩六噶。 唔系咯，哇！大佬几廿年前嗰啲， 佢个名字好笑，我成日觉得佢点解改个名好似指鹿为马。 咁你又冇，你又冇人，喂，你唔好搵人个名嚟笑啊 ，Q 哥。呢个 唔系即系， 系真系个名嚟噶。你话，但系你话绰号又唔同，你花名你可以笑，但系人哋个名唔可以笑嘅。好似梁振英咁，你点可以笑佢啫？唔通你话佢振英咯？ 振英个名改得好啊！振英个名爱国，我哋。 乜就嗰、那个 镇住英国佬啊，就唔系 咁唔系啦，嗰、那个系振兴嗰个啊，振兴啲港英渔业啊，振兴英大英帝国啊，大佬咁你唔可以 咁 唔 怪得佢啲即系子女都喺英国读书啊，唔怪得。 嗱，其实咧，琴日有样新嘢咧，就系、是、呢、這个啊，李卓人咧， 哎要赞 喺咁多年啊，即系维园嘅烛光晚会度咧，主要都系针对平反六四嘅啫。就好少針對特區政府嘅，琴日咧就公開啊，針對呢個後任行政長官啊，呢個梁振英就警告佢咩咧 ？Q 仔 警告佢就即系唔好咧打壓呢個香港紀念六四活動咯。喂，佢我覺得李卓人 同埋叫放馬過嚟啊，係啊，即管放馬過嚟。 咪因為大家知道咧，今次梁振英即係當選，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佢要完成四大政治任務啊嘛。咁其中一个政治任务就系要呢个23条立法啊嘛，23条立法咧个目的咧就系要维护国家安全啊嘛。咁你知六四事件之后咧，香港被定性系咩？ 是反革命的颠覆基地，咁即系有机会镇压嘅，唔系讲少真系。 嗱，但系一样嘢咧，梁振英唔知道自己本身系一个负资产喺六四方面。嗱，你知唔知点解叫就 系？我唔知啊，呢个。 因为当年咧，董建华喺六四嘅时候咧，佢冇表过态嘅。董建华，因为经常唔喺香港嘅，董建华唔系香港人嚟嘅，董建华系地球人嚟嘅， 国际人。 嗰阵时，嗰次阿克林顿嚟香港都话啦，就介绍董建华嗰时，因为佢好兴嘅。你记唔记得当年克林顿嚟香港问香港呢、這个董建华嗱，咁啊一个堂堂美国总统企喺佢身边啊，挺佢介绍。佢竟然讲嘢讲足半粒钟，呢、這个克林顿企足半粒钟佛企听呢个咁嘅老木东喺度讲嘢，收尾到佢讲嘅润佢啦。佢话咧嗱，第一董建华就啊揸英国护照喺美，唔知揸美国护照， 美国护照啊，佢美国人嚟， 喺英国读书啊，就中意英国波。不过系咁讲讲嚟讲去咧，都话即系你呢条友都唔系人，都唔系中国人。 讲真，喺八九年里边咧，你问香港人里边，边人识董建华啫？ 咁所以董建华系冇表个态嘅。 即系董浩云，有人识下，董建华鬼识佢咩？ 咁而曾荫权咧，当年因为公务员咧，又唔会表态嘅，因为要保持政治中立。咁所以佢两个咧就冇咗六四嘅包袱啊！你明唔明啊？但系咧嗱，梁振英就唔同啦。当年咧，佢就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啊！佢走咗出嚟表态。啊，当年任何一个香港人，如果唔系，点会有几百万人？你话分开嚟数啦，唔系一次过啊！唔好话我作大啊！有几百万上街嘅，讲人次啊！啊， 大班你又唔记得？ 差唔多每一个人啊，除咗 B B 仔，除咗老人家咧，我相信大部分、绝大部分，不论你嘅政治立场、爱国好啊亲英啊咩微微好嗰啲，唔好你都有上过街嘅。 嗯啊！寻日有位听众打电话嚟，咪提我哋嘅 Donald 嗰阵时咧，就 话行过法会嗰度，嗱唔系，但系讲表态先啦，行过你唔好讲啦，嗱，即系讲表态，即系而家讲净登报纸， 表态就冇乜公 公开系去论坛、大声疾呼，嗱，两个特首都冇啊。 唔系当年公务员，我谂港英政府系有个 line to take 嘅、 哎，老公 可能啊，即系委员想叫一啲人 政治中立， 尤其是当年曾荫权。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首长级官员嘛，他一定要保持中立的嘛。咁所以呢他就冇表态。嗱咁当年呢即係我一讲緊负资产一讲緊包袱。嗱董建华冇曾荫权冇你最多华叔话见过佢啊喺咩民主歌声献中华有出现过 ,ok, 但佢冇表态冇登报纸冇话曾荫权乜乜乜乜。 佢啱啱喺中央总会成员嘅经过即係望下啫。 但係呢、這个梁振英大镬嘛，你有个底喺度嘛，佢有个负资产喺度，所以佢唔明白一样嘢咧，佢谂冇人谂到嘅喺选举期间啊，冇人谂到梁振英会孭住呢个负资产上任噶，唐英年都冇噶，我相信。 唐年 你估会唔会 唐年有表态？ 有登个报纸？ 有有有，因为点 解？一定有。 我喺时代广场嗰度咧，见到学生咧，连翻当年报纸里边都有圈住唐英年嘅名有。 嗱、嗯，咁、啊、你变咗咧？ 商界有。 佢咧就有一个负资产喺度，而且佢系好激噶嘛。因为点解激发咧？大家都知道佢登报纸，自己个人 系啊，佢谴责呢个 有上又上呢个城市论坛， 北京嘅政权屠杀呢啲， 咁所以系孭住呢个六四嘅包袱咧，佢冇得避嘅呢样嘢，佢系唔明嘅。所以琴日啊，李卓人咧，点解上台公开挑战佢咧？就系、是、呢个理由啊嘛。 唔系、啊，话系变色。我又觉得阿林兄讲真系好叻嘅，点解咧？佢咪不断答就话我讲嘅已经讲咗啦，已经系咁啊。如果一天咧，即系譬如过一两年咧，平反六四咧。佢又会解释俾大家听，其实我八九年已经讲咗啦，我立场 唔系，我琴日解释咗啦 嘛。 喂，娇仔， 你唔讲我哋就当冇噶啦。 娇仔，唔系啊，唔系啊，我琴日解释俾打咗个比喻噶啦。你而家开张 check 一百万俾我，我又攞住去银行攞钱攞唔到， 咁你咧半年就即系 唔系？你话俾我听咩咧？咁啊，你啊走去银行嘈，你睇翻我八九年有几多钱喺银行。阿娇仔嗰时你好有钱嗰时，我嗰时有成千万喺银行，点解一百万唔兑现？但银行话大佬啊， 你讲开你， 我要睇打保噶嘛？ 呢个就系你家 你琴日打保得十皮嘢， 你 又够俾大班？ 呢啲叫黑州球员啊嘛， 永远都系保充。 当日啊，星期六嗰个林梦红就讲啲咁嘅废话咯。佢讲当年啊，黑州球员，而家都系咁。 好啦，我哋要听新闻啦。乜 Q 仔咧就翻去大钱台嗰度。呢个做咩节目啊？呢个节目 我哋呢个大钱好世界。 但系如果大家想听 Q 仔讲嘢咧，就去听大钱。 应唔应该入去申请 iBond 咧吓？ 梗系要啦。即系你可以即系点啊？即系 大包围。 唔系你俾未啊？曾荫权啊，即系送俾你咁啊，即系有积数冇你唔要啊。 好。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昨晚支联会在维园举行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23周年，大会估计有185000人进入维园，是历年最多，而警方就估计有85000人。参与集会的还包括了内地自由行的旅客，他们都说被香港人对历史的执着感动。苏振豪报道。 今年参加六四晚会的市民有破纪录的180000人参与，所有人都手持白色的蜡烛，当中包括读紧中七的林同学。他说担心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上任之后会收紧市民的集会自由。 六四是一样很值得市民去了解的一件事，同埋可能在7月1号梁特首上任之后，就可能可以这样集会的机会越来越少，就希望在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六四晚会都来是去争取一下民主，呼喊一下无忘六四的口号这样。 亦都有首次来港参加晚会的深圳市民相信六四的火种会在不久将来在内地燃烧。 我们所讲的是说他不应该采取武力形式，人心要让走，应该是让什么东西，让人心能够自然而然走，不是用过武力的形式。六四的火种在香港一直在保留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火种星星之火还是可以会燎原，在大陆会燎原。 有份出席集会的还包括当年被坦克剪断双腿的民运人士方正。方正说感谢港人坚持了23年，看到现场的烛光感觉震撼。 你们没有忘记23年前的今天，我替那些在六四中死去的那些英灵们谢谢你们，我替那些23年来饱含着丧子之痛的那些天安门母亲们谢谢你们，我替那些在中国的监牢里饱受摧残的那些勇敢的北京市民们谢谢你们，我替所有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 方正又在台上边为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向本港市民致谢。 DBC 数码电台记者苏振豪报道。 近200名社民连成员午夜之后游行到中联办，警方架起多重铁马戒备，游行人士默哀一分钟之后，将写有抗议字句的头巾同埋溪钱抛入中联办，他们又尝试抛花牌，但被警方阻止。游行人士凌晨1点之后散去。湾仔警区副指挥官欧阳照刚说，社民连未有申请就游行到中联办，游行队伍亦都占用了行车路，警方以弹性的方法处理，并没有阻挠游行的队伍。不过警方会在整个游行过程中搜证，交由律政司考虑是否跟进。美股收市个别发展，欧债危机继续困扰住市况，投资者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跌4个交易日，收报12101点，跌17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升12点，收在27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点，收报1278点。欧洲股市亦都是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系天晴，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啦，6月5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3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好啦，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吓，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翻去新鸿基中心啊，都唔算多车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龙尾就顺和广场，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呢边啊比较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数下有几多先吓。见到啦，现时去到顺德中心噶。 冇错啦，每逢六四集会又或者七一游行咧，啊警队点嘅数咧，同主办单位一定有啲出入噶啦吓。啊，其实佢哋点样计咧？用肉眼啦，亦或用计数机啦吓。咁啦，我咧就提议啦吓，啊审计处咧应该去调查一下。系啦，警队嘅计数机睇系咪买咗啲 cheap 嘢啊嘛？哎呀，成日计条数都唔啱嘅。哎，七一再计过啦吓。哎，睇睇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去呢边睇到噶，现时去到油站啊，唔使估啦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进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比较车多噶。另外东隧过香港，现时去到呢个收费广场，咁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啦，龙尾电话机楼嘅。咁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出九龙咧，现时去到新田围村。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嘅，睇埋大埔公路向翻大围啦，哇神早龙尾出现啦吓，现时排翻去沙田马场噶。啊，大妹啊，好快又到咗学生毕业嘅旺季啦！啊，我估佢哋咧一定好担心自己嘅出路啫。 咁又唔使咁担心，喺今日同埋听日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半咧，喺将军澳嘅东港城有个青年揾工进修嘉年华，场入边有多个政府机构啦，同埋大型企业职场进行招聘，仲有海外同埋本地同埋副学士课程俾大家任拣啊！有兴趣嘅你，记得到时要担担定定，大家妹会全力支持你哋，加油啊！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到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DBC 短信，数码广播嘅7个发射站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云山同青山发射站，现已全部启用投入服务，覆盖全港超过90%嘅区域。 即系话 DBC 数码电台嘅精彩节目，而家港九新界都可以接收到啦。你买咗数码收音机未啊？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的感冒成因是什么呢？曾医师， 站在我们中医的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是六阳，或者是戾气，戾气是讲流行的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薛家燕。如果你正面对债务、婚姻冲突、婚外情、家庭纠纷、亲人离世、工作压力等问题，觉得彷徨同困扰，你可以找个地方暂时住几日，想下怎样面对困境，同时舒缓一下情绪同压力，或者找社工倾诉，寻求协助。欢迎你们随时打来向晴轩的24小时向晴热线18288。 关于6月4的事我最近都讲了很多，我今天没有补充了。 我觉得一代特区首长差过一代， 辞职啦！我谂呢个先能够消消香港嘅气啊！ 我希望社会要包容，整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梁振英在六四屠杀的立场明显是变色龙，当年他多次广告形式支持民运， 同埋谴责屠城，但转过头嚟二十多年之后，却认为下令六四屠杀嘅邓小平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梁振英，你嘅良知何在？梁振英，你即管放马过嚟。 嗱，当年咧，梁振英咧，就用自己个人名义就出咗一个启示，咁而佢亦都有参与其他人联署嘅启示，佢亦都有出席呢一个城市论坛，对六四咧，佢有个立场嘅。当年佢嘅立场咧，就同琴日即系喺维园烛光晚会嗰十八万人、二十万人咧，系完全冇分别嘅。所以佢咧系孭住咗一个六四嘅包袱嘅。所以点解俾阿李卓人俾呢个支联会嘅主席咧话佢系变色龙咧？就因为佢始料不及嘅呢样嘢系。所以一个人做嘢咧，你记住咧，历史就唔可以好似粉笔字咁抹鬼咗，你越抹咧就越深， 越描越黑。 咁、那个问题就係话呢，琴日内地呢半官方嘅传媒呢中通社呢喺十点半呢都发咗个新闻稿嘅。其实就好罕有呢用200个字呢嚟报道咗维园嘅烛光晚会。 不过提都唔提你支联会喎。 报道到呢就冇，当然冇提呢个主办单位嘅支联会嘅名称，正话香港有团体有一个团体叫有团体，喺四号嘅晚间以六四23周年为名，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式的集会。 嗯。 报道跟又说呢，香港警方在维园附近街道实施特别交通措施和人流管制，包括呢由下午2点到晚上11点59分分阶段实行封路又或者改道的措施，以维护集会活动的秩序。烛光晚会由晚上8点20分左右开始，差不多去到10点钟结束。大会先后呢进行了献花、燃点火炬、默哀一分钟同埋齐唱歌曲呢啲咁嘅活动。警方统计话呢，最高峰嘅时候呢大约有85000人喺维园里面。我就睇见到85000呢，我直情呢就真係，我真系，即系我都唔明点解啦。我觉得咧，真系冥冥中有主宰嘅。我觉得天意咧，就真系好奇妙嘅。嗱，你谂下上证指数可以咧开市嘅时候咧，就89.6423，即系23.8964。咁但系咧，收市嗰度有个人啊，收市咧就会跌咗咧，64.89点啊！嗱，呢样嘢咧，如果要做咧，如果要做嘅事，要做到呢个指数咧，你知唔知要使几多钱咧？ 几多钱啊？ 要50亿啊！ 吓 嗱，所以咧，有冇人用50亿咧，就做事咧？除非咧，就负责做我唔知佢嗰个点样运作啦，有冇个掣揿噶？去到嗰个64个电脑，喂，就算睇住个电脑揿个掣都揿唔切噶，我话俾你听。究竟巧合呢个人为咧咁咁明报今日咧都有一个稿嘅，就咁样写嘅。佢就话咧，内地上证指数琴日低开低走，收报2308.55点，跌幅咧就2.73%。玄妙嘅系在于咩？前一个交易日相比咧，上证指数啱啱跌咗64.89点，正好寓意咧，琴日系89.64嘅特别日子，巧合得咧，当然令人咧赞叹嘅。嗱，佢估计咧，如果真系要人为达到呢个跌幅咧，就可能要动用50亿人民币嘅资金。巧合咧，唔单止一样嘢，原来琴日上证指数开盘咧系报2346.98嘅，最后嗰四个数字咧就8964。但更甚者呢上海交易网站当日成交资料显示呢，收市前最后一笔的成交呢就啱啱是64股。 咁会唔会就系呢一六十四股咧，就系发生咗个作用啊？ 嗱，你话六啊四股系咪有人特登咧？嗱，因为六四系一揿啊揿咗噶啦嘅 number 嚟噶嘛，喺琴日嚟讲， 系 会唔会有人特登抛六啊四股出嚟啦？呢、這个我反而我觉得唔出奇， 唔出奇。 即系你有股票，你真系买六啊四股，咁一啲都唔出奇。嗱，根据上交所嘅资料咧，上证指数咧每两秒计算一次，每六秒咧就实时公布。咁於是有內地嘅證券業人士就話呢，要刻意呀等收市指數去到某一個數值，技術上嗱佢都話係可以做到嘅。只要喺收市前半粒鐘，特別係最尾嗰五至十分鐘大手交易主要成分股，但係涉及嘅資金呢係好龐大嘅。而嗰個計算呢要好準確，務求要喺收市前最後幾手交易裏面做到呢個效果。而琴日呢，如果用昨日上证总成交额869亿来计呢，要做到下跌 64.89 点呢，可能呢要动用50亿人民币的资金。不过呢位业界人士就提醒话呢，收市前突然有大笔资金影响市场呢，随时呢就会惹来啊这个监管机构的调查。无论开市和收市，上证指数和六四环环相扣，由于呢一切嚟得实在太奇妙，唔少内地嘅网民呢琴日呢就议论纷纷㗎啦，喺呢啲网站天涯呀、百度呀、讨论区嗰度呢发帖转述，但係唔使问得贵㗎啦，咁样话 清咗佢啊， 唔够一粒钟呢就俾人铲晒㗎啦。其中新浪微博除咗删文之外呢，连寻找啊查呢个搜寻呢个上证指数呢都唔得，不过官方媒体似乎对呢一种数字咧就反而冇咁敏感。新华社报道，琴日股市咧就直接写上较前一交易日大跌 64.89。咁其实早喺上个礼拜二咧，5月29号咧，上证指数已经曾经出现过呢啲敏感嘅数字，收市曾经报过咧2389.64，就等于8964事件23周年。另外呢，你又要睇埋台湾啦。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琴日收报系咩？系 6894.66。嗱，呢啲就令到一啲敏感嘅网民呢认为呢隐含咗寓意嘅。嗱，所以你话呢，你话 即系叫我哋唔好忘记系嘛。 你话系人为啦，我问你林咩话呢话系天意。 答唔到你真系唔识。 我就认为天意。嗱，因为前一日咧，即系6月3号咧，北京咧就6月砒霜，喂，即系呢啲嘢做都做唔到啊嘛。跟住我哋香港警方咧，就乌下乌下，啊，人哋有18万，有20万，嗱，我琴日讲中咗啦，我话一定多过15万，接近20万。嗱，我估系人都估到嘅，即系呢啲唔需要有咩，即系唔需要有个 呢个街头嘅智慧就得噶啦。 呢个街头智慧，以前咧林毓华，你记得我哋做节目嗰阵时，曾几何时 一加一除二啊嘛？ 喺商台嗰个风光嘅日子咧，成日就喺度拗。警方咧每次游行咧，主办单位就话咁多，警方就话咁多，咁大家得个拗字咧，我整个大班指数，大家可能唔知道或者唔记得，就系将警方同主办单位两个数加埋除二咧，就应该好准噶啦。咁真係幾準嘅當年啦，因為點解呢，一般嚟講呢，當年嘅主辦機構呢就傾向於報大嘅、警方就一定係報細咁，你將兩個加埋除二呢就成為大班指數啦。但係呢而家唔好睇啦，而家85000呢，我而家有個新嘅大班指數，呢、這個叫做還聲於民嘅指數啦，唔好叫大班指數啦，叫風波指數都得，係將警方嗰個乘二，起碼85000乘二呢就是17万，咁接近18万啦。嗱，以后咧我哋就咁做啦， 诚意 将警方嘅诚意啊，唔好我以前嗰个大班指数已经过时啦、因为而家李卓人咧，即系呢一班搞手咧，佢哋咧就趋向保守，佢哋唔敢再作大，因为费事俾警方或者俾人踢爆，就倒翻转头咧，佢哋系保守嘅，咁所以佢哋嘅数字咧就应该几准确嘅，尤其是六四咧数蜡烛就得噶，同埋数呢个维园个球场就得噶啦。一个球场坐几多人？ 坐球场嗰个系一个好准嘅，好准嘅系推算。 但系咧，反而警方咧就乱嚟噶啦，而家嗱，佢又好过瘾嘅，佢咧就一一 一时就话咧计最高峰嘅入场人数啊，一阵又话几时截数啊。其实有一年咧，我记得我哋做节目嗰阵时啊，又系那些年嗰阵时咧、 嗯， 当年嘅警方高层曾经话以后唔报数噶啦，既然咁多争拗。咁但系唔知点解， 咁佢曾经有一段时间系真系唔报数噶， 但系唔知点解又报又报又报咁，我又唔知点解 二千年啊， 但系我又中意去报。如果睇到琴日嘅数字，系好讽刺，即系任你去作噶啦，摆明系作大噶啦。琴日任你去作噶啦，阿林英话我问你啦，嗱，我当你系警啊高级警司啦，我系啊处长啦，阿 Peter， 凡友咧，支联会呢班友咧，就话有十八万人，咁点搞啊？嗱。 咁会唔会 call 下前线啲兄弟睇下佢哋嘅俾一个报个数上嚟啦？ 你谂住真系报个真数嘅？ 诶、欸，唔系， 我而家话 报数翻嚟，我先做调整啊嘛，阿 Sir 个数一定唔可以多过十万、 哦， 一定唔可以多过十万， 系 啊，咁你搞掂佢啦，我唔理啦，我而家去饮，我而家要翻屋企啦，啊 ，Peter 你搞掂呢单苏州市啦，嗱你搞掂佢啦，咁你点会谂嚟谂去你作个数出嚟作八万五啊？八万五同十八万有咩关系咧？喺数字上边。喂，我哋真系谂唔到呢样嘢啦，唔系我哋一定要寻求呢个方案嘅。一休息嗰阵时咧，一报新闻嗰时候，我攞支笔出嚟计下数，我就明噶啦。或者啲听众有智慧嘅，又可以打电话嚟谂下，究竟八万五同十八万有咩关系啦？啊，咁但系我就认为咧， 你又同负资产有关系啊嘛？ 我就认为你林毓华条气唔顺啊，我就射咗镬俾你，我系处长。啊，你咧就系、是、吓啊。嗰、那个指挥官，个、 啊、 大佬你啊，搵啲咁嘅嘢俾我搞，咩、 啊、 你啊拿住嚟谂谂下，谂下梁振英，又听到阿李卓人喺度喝啊梁振英，嗯、你谂下梁振英系人都记得梁振英，最记得梁振英就系八万五啦， 啊、我就八万五啦，八加五咧就十三，即系话咧平反有希望，实生 不长啊， 不长啊，实生啊，哎呀真系啊，啊，即系上海人话。五十八个系即系我发咁解啦。 林毓华，你冇呢智慧噶啦、啊，我哋啲听众就最多呢智慧， 系嘛？ 我哋好多智者噶嘛，我哋听众。不如第一听众打电话嚟、嗯、解又话，点解警方会无端端人哋话十八万，佢话八万五，冇理由呢个随意。 嗯， 你话嗱，李卓人专作大嘅，信义城都死啊，咁啊随意啊，咁都系九万啦、啊。啊，咁九万点解会变到八万五？ 嗯， 啊，你话信义城咧仲衰。你信啊李卓人二成咧，就应该系得咧啊三万六嘅啫，啊咁啊三万六，如果信四成系几多啊？信四成咧就系七万二，啊所以大家咧唔该吓，我哋就要做节目啦， 嗱 唔得闲攞计数机出嚟计啊， 十八万五咧一加八加五啊等于十四，实死， 哦，啊咁佢就见 到。 哦，咁样 八加五就十三， 林毓华都真系好嘢，你咁都俾你谂到嘅啫，我都唔系几明嘅。嗱，好多人咧就屁股指挥脑袋嘅，嗱，有一个咧香港人都好崇拜佢嘅人，啊，呢、這个就叫做龙应台系嘛？ 龙应台系而家系台湾嘅文化部部长， 啊，好多人都推崇佢话应该最好就揾佢嚟香港做文化局局长， 唔系噃。我的校友话咧，就算佢嚟都玩都玩都唔都唔系最好嘅吓。 啊，嗯，咁边个最好啊？ 呢个世界冇最好嘅。佢意思就话，就算龙应台嚟咧，佢唔熟我哋香港嘅情况咧。即使佢曾经嚟过香港做呢个客座嘅吓、啊、一个系研究啊嘅住喺香港大学，佢都唔系一个最好嘅。嗰、那个叫梁炳坤啊。 嗱，新任台湾文化部长啊，呢、這个著名嘅作家龙应台咧。昨日被记者问到去六四事件的感啊的感受的时候呢啊你估佢点讲呢啊就是屁股指挥脑袋啦、 嗯、 因为而家呢身为重大的政策者即是我哋所谓啊问责官员啊或者内阁成员啊就唔能够呢好似以前做作家咁啊以前呢佢就好感言嘅啊咁、嗯、佢又话咧，文化部咧，因为要同大陆谈判、协商，为咗台湾出版影视业咧未来嘅发展，唔应该将个人嘅睇法摆喺谈判桌上边。嗱，边个叫佢摆喺谈判桌上边？而家边个叫你龙应台走去大陆同人讲数嗰时攞六四出嚟讲啫？嗱，呢啲人咧真系作家，真系作家，作得啊作真系。 咁龙应台对六四嘅态度咧，同佢当官之前咧，又系判若两人嘅。六四十五周年嘅时候咧，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嘅，文章嘅标题就系谁 ？Come 唔系天安门母亲 ？Question mark？ 跟住咧一话献俾丁子霖， 嗯， 就令人咧睇完呢本书，读完呢本书之后咧，甚为动容嘅。但系而家贵为文化部长嘅啊龙应台就话咧。作者有用，但当背负决策嘅时候要有谋。而总统马英九呢啊昨日喺发表六四感言嘅时候呢，佢就呼吁大陆完善人权保护，善待异议人士。但是感言未要求呢平反六四，就惹嚟舆论嘅质疑。但大家睇返龙应台呢，佢昨日嘅回应呢啊，佢话作者有用，但当背负决策嘅时候要有谋。嗱，咁你又要赞返佢喎。你同呢个罗范招芬比呢， 嗯， 佢醒好多喎，真係。嗱，你话真係作家，真係作家喎。嗱，佢几个字搞掂，作者有用，但当背负决策嘅时候就要有谋。但我哋呢， 咁佢有勇有谋，一定有勇无谋啫。 嗱，我哋去到呢个罗范招芬呢，佢帮啊，佢都系想帮啊梁振英解围嘅啫。咁，其实琴日佢讲啲嘢呢，其实同啊龙应台讲啲嘢呢不谋而合㗎。不过龙应台讲得呢啊就文艺啲，文化啲啊，呢、這个罗范招芬呢就讲得呢比较 白啲啦，系咪呢， 唔系香港人嘅，啊，即系比较香港化啲啦。但系好衰唔衰又系衰收尾嘅。你有时啲嘢呢罗范招芬就永远唔收口，就唔知几时收口㗎。嗱，我哋听下佢琴日噏乜。 其实六四事件已经系有几十年啦，即系正如我所讲啦，个个人喺当年嘅时候呢都系即系睇到嗰个景象呢都系即系好有感受嘅。咁包括嗰啲尤其系即系有啲细佬哥即系自己嘅仔女因此而离世嘅话，咁嗰啲父母更加系值得同情。我谂大家都有一种感受嘅。 梁振英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如果我哋真系觉得系即系以一个一国两制之下呢，佢又未必一定好方便就呢啲问题去作出啲乜嘢嘅评论嘅。我谂佢自己个人当然都会有感受，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对呢件事都会有感受。 嗱，第一，佢真係好小心，其实已经讲得好小心，我諗佢已经諗咗好耐，背咗好耐。第一，不过呢都有啲破绽。第一，六四就冇几十年，因为无三不成几，琴日呢廿三年啫，点会有几十年先得㗎。第二呢，讲到呢啊即係死人嗰度呢，佢就避咗㗎啦，就离世。咁，其实讲呢啲都系人话嚟嘅，始终都系即系起码佢都讲咗啦。但系你话如果同阿龙应台比咧，作者有用，但当背负决策嘅时候要有谋。嗱，呢啲嘢佢就噏唔出嘅。嗱，琴日佢讲呢番说话冇嘢嘅，但系收尾咧再问佢关于平反六四嘅时候咧，佢就话平反乜嘢啊？点解要平反啊？嗱，咁啊，终于咧狐狸露出尾巴。嗱，点解唔学阿龙应台咁讲咧？嗱，你话如果学阿龙应台咁讲，系咪好听好多？嗱，当阿梁振英背负决策嘅时候咧，吓要有谋嘅，啊，咁系咪会好听啲？ 唔啱听我哋香港就 咪都好听啲啊嘛，就唔使你呢两两一大嚿嘢啊嘛。但系龙应台你都睇到啦，啊，大家对龙应台咧，尤其是当年喺六四十五周年睇过佢著嗰本书，同佢今日做咗官之后。啊，所讲嘅嘢呢自然你就觉得喂有冇搞错，又系屁股指挥脑袋。啊，呢、這个世界呢所有人都系屁股指挥脑袋㗎啦。我哋呢就希望听众指挥我哋脑袋。啊，电话呢就系 1872111。尤其是点样同我哋拆嗰条数呢，点解警方香港 85,000和18,000 最优秀嘅警队点会无端端整个85,000出嚟呀？咁系咪即系话俾我哋啲市民听，其实警队喺呢个真一哥，呢个曾伟雄领导之下已经成为负资产呢，亦话呢个警队已经成为市民嘅负资产呢，亦话呢个警队系呢个特区政府嘅负资产呢，我真系唔系好明嘅，点样作都作唔到85,000出嚟嘅。啊，反而你话上证指数呢，你要作都难，因为第一要攞500,000,000出嚟。第二分分钟呢，你知喺大陆你搞啲咁嘅嘢，你有得500,000,000身家嘅人，或者可以用到500,000,000可能系揸盘嘅人啦。啊，你攞咗500,000,000去玩啲咁嘅嘢，你死梗㗎。 你死紧嘅话，你一定死嘅。OK， 我就觉得咧，啊，嗰种即系你可以话系有人为因素啦。第一有个揸盘嘅， 系 我就唔会谂住有个人咧大拿拿攞50亿出嚟玩啲咁嘅嘢，可能揸盘个人做。第二咧计到好准，嗱佢预备咁啊做唔到咪算咯。 嗯， 钱系咪自己嘅？ 试一试啊， 咪试一试咯。嗱，唯一解释系咁嘅，但系我都系顺。 大家关键系最拉尾嗰64股啊，即系。 咁所以我系顺天意，反而嗰64股容易做。你林旭华琴日都可以卖64股，如果俾你买嘅话你一样可以咁做噶。 唔系，但系嗰64股系可以产生个效应，嗰度劲啊嘛，就系。 咁所以要揾个精算师，又用一个超级电脑， 超级电脑， 仲要一大笔钱喺度可以俾你动用。你先搞到呢、這个叫64.89出嚟啊嘛！嗱呢样嘢我信天意多啲， 我哋写个福字啫。 啊，我信天意多啲嘅，刘表话。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大埔寻日爆咸水管，导致煤气管网破裂同入水，要暂停煤气供应。区内14个屋苑同商场受到影响，煤气公司通宵抢修，预计今日中午前后可以全面回复供气。支联会寻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事件23周年。大会估计有185,000人进入维园，是历年最多，而警方就估计有85,000人。近200名社民连成员午夜之后游行到中联办，警方架起多重的铁马戒备，游行人士默哀1分钟后，将写有抗议字句的头巾同埋溪前抛入中联办，他们又尝试抛花牌，但被警方阻止。游行人士凌晨1点之后散去。湾仔警区副指挥官欧阳兆刚话：社民连未有申请就游行到中联办，游行队伍亦都占用行车路，警方以弹性方法处理，并冇阻挠游行嘅队伍。不过警方会喺整个嘅游行过程中搜证，交由律政司考虑系咪跟进。加拿大嘅中国留学生林俊被肢解案，疑凶密格洛塔喺德国嘅柏林落网。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希望加拿大政府启动司法程序审判疑凶。疑凶密格洛塔在国际刑警发出全球通缉令4日之后，在德国的柏林一间网吧落网，他被捕的时候表现是冷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73%。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啊！问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两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由于受到呢个修路工程影响啊，现时观塘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平石村嘅中线咧要暂时封闭噶，龙尾后边嘅彩怡花园。另外同样受到呢个白水管影响噶，咁啊元朗合益路向翻呢个大塘道方向咧，近呢个建德街嘅行车线咧要暂时全线封闭啊吓。咁啊，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啦，同埋工作人员嘅指示啦吓。好啦，睇翻对面海港岛区嘅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快线到跑马地加埋北角方向咧，两边龙尾唔同噶，依边啊长翻啲噶，去到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龙尾怡东酒店，唔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咁大家要间风格。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喺而睇睇个数目有几多先吓。见到啦，现时数到去。可以排翻呢个上环消防局噶，冇错啦！今年出席六四集会嘅市民啊，特别多噶，系啊，可能同嗰个上证指数咧，唉，嗰个收市密码有关噶，真系天意啊！不过咁啊，最紧要系咩咧？可能今年啊，夕阳政府你知啦，出年24周年啊，哇，新政府啊，可能会出防暴队噶，系啊，佢好中意噶，开行政会议啊，成日都提住噶嘛，哎呀，小心啲好啦吓！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去咧，呢分钟系排翻去新楼街噶。另外呢个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就电话机楼，睇睇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嘅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 氹氹转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啊。另外大埔公路出大围，龙尾继续枕住呢个沙田马场噶吓。啊，大妹啊，除咗呢个最近咧多人毕业之外咧，仲有好多人结婚添啊，几时到你啫？ 哎呀，唔好讲笑啦，通嗱，红色炸弹我呢排真系收得好多啊。不过见到佢哋咁开心就冇所谓啦。嗱，如果各位准新人都想为自己个婚礼搞得更加完美嘅话咧，不妨喺6月8号至10号中午12点去到8点咧，嚟到湾仔会展睇下第13届香港婚嫁美容及化妆节啦。除咗有婚嫁资讯之外咧，仲有靓靓嘅美容资讯，到时做对靓靓新人就冇问题啦。不过提下大家啦，展览系需要收费噶，记得留意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上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话？ 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老师，棵树苗咁细嘅？ 系啊，不过只要悉心照顾，细细嘅树苗都能够长成大树。 咦，嗰棵榕树有枯枝抌咗落嚟。 树木就好似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亦会受环境影响。如果喺公众地方发现怀疑有问题嘅树木，可以打1823或透过网页 www.trees.gov.hk 通知有关部门。 关于6/4嘅事咧，我最近都讲咗好多，我今日冇补充啦。 我觉得一代特区首长差过一代， 辞职啦！我谂呢个先能够消消香港嘅气啊！ 我希望社会要包容，整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8:37，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第一台啊，风波里的茶杯。嗱，而家我哋嘅电话咧就1872111，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胡生嘅，早晨， 早晨，胡生， 系早晨啊，大班，早晨啊，林百兴， 你好， 系早晨啊，各位电视听众。咁我琴日咧收咗工揾食啦，咁收咗工我都有去个维园烛光晚会嘅。咁啊，因为我坐到好后啊，都去到篮球场执皮啊。咁我觉得嗰个885咧，其实系一个天意嚟嘅。好似龙月飞霜啊，同埋嗰个数字替机，冇人敢或者咁蠢搞咁多数字嘅，冇人够咁大风险噶。就算系即系，就算 系都好难啊，系都好难。 就算深圳你家乜都好啦。咁我觉得咧，仲有啦，我觉得嗰85000个数字咧，除咗阿秃鹰之外咧，其实警方有好多人咧，即系着紧制服啫。我觉得佢唔着制服咧，都想加入嚟呢个维园烛光晚会，因为香港警察咧。即係 WTO 嗰時都話啦，香港警察最有良知嘅，咁就唔似話係民運人士嗰時就攞啲即係坦克去屠殺人民啦。咁我覺得香港警察係有良知嘅，其實佢唔係著緊制服咧，佢都有人想揸蠟燭嚟呢個晚會悼念死難者。 咁但係點解85000咧？ 我覺得咧嗱，咁講 點解唔係64000？點解唔係？ 因為等呢、這個，因為知道而家 CY 個真面目咧，越揭就越。 越顯示出嚟啊，嗰、那個真面目嘅真。即真性情，咁而家覺得真 Donald 真咧又俾人哋打落水狗啦，咁有啲代 Donald 都真不值，係咪先？咁我覺得85,000咧，即係俾一個契機佢，唉、哎、死就死啦，報咗呢個數字先，等佢提香港人，哇！咁有個負資產出嚟，即係呢個始作俑者85,000， 係嘛？即係你就 呢、這個上場嘅人啊， 你就話呢個85,000咧就唔係話警隊係白係負資產，就係、是、呢個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是香港的负资产。 是啦，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 啦，一个契机。 你可以做解签嘛，你可以。嗱多谢你电话。 多谢 洪 生。好，咁我哋跟住有听众李先生 讲返啲数字啊。嗱、恒生指数公司嘅執行副总裁黄伟雄就话呢，要人为喺市场创造出指数啊，收市价系几乎冇可能嘅，尤其是内地股市嘅庞大性嚟讲咧，机会更加渺茫，因为牵涉咧极复杂嘅计算，非常巨额嘅成交，仲要确保冇人同你争掹最后一口价。佢认为巧合嘅可能性咧，较成功机会更大。嗱、啊，啲业界人士又话咧，要将呢个汇中指数啊。啊！計算無誤地啊，將跌幅調校到少數位後面兩個位咧，唔係內地而家嘅技術水平可以做到嘅。咁呢位業界人士又話咧，如果涉及人為因素咧，呢、這個絕非一般散户所為。第一，要用咗外資行嘅機密精密嘅電腦，另外需要喺2:59:59撳掣收市之後，有關64.89嘅跌幅啊。在中港两地股民之间广泛疯传，有内地网民更加到连上证相关的搜寻都被人河蟹了。而香港就跟平日没什么分别了、啊、大家都认为呢啊，呢、這个系天意居多，巧合嘅啫。 但系听你咁讲咧，好多人好似讲到有啲外资嘅人咧，可能喺度操控紧 嘅。要用到嗰啲外资嘅、啊，即系起码要外资行先有嗰种精密嘅电脑 啊。嗰啲 大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李生嘅，唔好阻住人哋听啊。李生，早晨， 早晨， 你又点样睇个85,000啊？ 我又试下解签啦。嗱，即系你话89,964咧，呢、這个我就觉得系天意噶啦。如果唔系天意，一定系人哋 mark 噶，系天意居多。咁啊，85,000先啦。 85,000一定系人为噶，一定系。 嗱，点解85,000咧？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85,000呢个字咧喺香港嘅文化里边咧，已经变成一个等同咩咧？等同你猪噏、狗噏，又或者你老细所谓嘅爆噏，咁啊，点都系捉出嚟噶个数。咁不如捉个大家心知肚明嘅形容词85,000，系咪先？同埋咧，我想讲埋阿琴日落阿范蕉啊，佢琴日讲佢话咩？阿梁振英即系不便系嘛？ 系，唔周边啊！ 梁振英自己又话讲得多就唔想再讲啊嘛，唔系补充啊。喂，如果佢咁样讲咧，以后唔好再讲五千六四稿啊，佢又系讲到好多噶啦，唔好再补充啦，唔该。 系、 啊，同埋我琴日见到同埋我觉得见到咧，琴日电视影一影阿颜超个样，哇！我真系戥啲记者惨啊！我一睇个样，我以为呢个星子三 D 卖广告啊，大佬，哇！吓亲我啊！你啲记者成日对住佢添。啊，系咁 先，好啊，多谢你。而家个个喺度解紧签，而家电话旁边咧，另外有位叶先生，早晨， 早晨，叶生， 大班林伯， 系你好， 你好，你好，早晨啊， 阿林伯同你倾过啦，大班今次第一次同你倾， 系咪？好啊，好啊， 解签唔识解啦，只系天意难违啊，呢啲又 系天意难 违。呢个梁振英根本都唔系真命天子， 嗯。 你睇下佢做得几辛苦，一出场又要未上位，又已经做到而家，啊，边有可能噶？唔系喺度叹紧嘅咩？应该慢慢做嘅咩？ 咁唔系嘅，佢勤力嘅呢个人，你要赞佢一样嘢，佢同新界嘅牛都差唔多噶啦。 唔好同只牛讲，得罪咗啲牛， 得罪啲牛， 佢唔可以同只牛比。就琴日真系天气真系好嘅，就喺维园入边。好似去抽凉咁喎， 有冇出汗啊？ 冇啊， 哦，冇出汗， 系爆晒先至出汗，我仲雪咗啲冰，一个冰去嗰度慢慢凉嘅谂住，啊，点知唔使啊，系咪个天气真系凉到好似秋意咁？ 不过冇汗水咧，就有泪水，好多人咧，琴日都流眼泪嘅。 琴日点解咁多人去咧？多咗咁多人去咧，就系维护我哋嘅权利。六四系我哋嘅权利，话俾呢个梁振英。 基本法咧赋予我哋嗰个表达自由同埋呢个言论自由嘅一个象征。 你仲信基本法咩？ 唔系咁，你会信 啊？喂，唔信都唔得噶，拿住本圣经一样噶咋、啊？你有时要拿着做护身符嘅都要。 你会信啦、啊？咁真系多咗好多后生仔啊！后生仔佢真系 同埋好 多 多 讲普通话嘅内地同胞 都见到啊！ 系 啲内地人咧就吓、啊、自己走嚟自发去参加嘅，但系一样嘢咧，佢有个禁忌，就千祈唔好影佢哋张相。如果唔系咧，佢哋好好惊翻到去咧，俾人抽后算账。 就琴日一早六点半已经睇到，应该已经爆噶啦，琴日应该超咗个数字。天后同阿铜锣湾嗰边不断 好啦，咁你认为琴日有几多人啊？系咪八万五啦？ 八万五， 总数系 由警方梁振英去讲啦。梁振英佢咪不嬲即刻扑出嚟讲嘅咩？即系一啲而家龟缩到咁样。 琴日佢有出嚟，琴日出咗嚟三次俾人追问咧。佢琴日就唔敢敲黑面啦，四次啊，唔敢敲黑面啦。琴日咧就啊笑眯眯啦，啊即系好似佢当日咧，人哋叫佢啊对六四默哀嗰阵时个表情出翻嚟啦。啊， 仲想讲多两句。 好啊， 阿梁振英，你五次十四局够胆喺度玩嘢咧，香港人够胆同你玩煲劲嘅。 好啦，多谢电话吓、啊。好，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仇生嘅仇先生，你好。 早晨啦，早晨大班， 早晨 咁啊， 你好你好，仇生啦，系 咁啊，有几点想讲啊？第一咧，我就好赞成啊，大班刚才讲咧就话李卓人啊嗰、那个报数咧，唉，报得十八万五真系少啊， 十八万十八万，佢比较保守嘅，佢系比较保守嘅，佢而家俾人吓窒咗因为 系啊，佢零三年嗰阵咧明明一百万嘅，又话五十万，唉，寻晚就我亲身感受就觉得应该唔止十八万嘅。 嗯， 起码都二十万嘅， 应该有廿万左右啦。 系啊系啊，冇错。咁啊，第二点咧就系、是、我就睇过咧，大班咧上年即系俾明报周刊咧访问咧2221期，应该冇记错，就讲咧呢个支联会嗰个非常之好啊。即系我好赞同阿大班里头嘅观点咧、就是，即系同阿 Q 仔啦 ，Q 仔都有被访问嘅。 嗯， 即系支联会嗰个成立其实都好黑暗啊，我觉得。 哦，唔紧要啦，最紧要今时今日支联会咧啊，可以继往开来，继续咧啊，就住六四咧， 做啲应该做嘅事吓。 咁呢样嘢我哋就那个效果出嚟好就得噶啦。有时嗰个过程我哋唔好太过介意啦。 咁啊，就仲有一点咧，就话支联会咧，即系响嗱，我就03年开始去啊，大班系我启蒙老师，可以话 大镬啦，幕后黑手啊！ 咁咧就03年嗰阵咧，我就开始有去呢个六四嘅集会嘅。 系 咁咧就即系我去咗咁多年啦，就我都未曾听过嗱，可能我迟到啦，唔知啦，就未曾听过咧。阿蔡耀昌啊、李卓人啊，佢哋咧就讲呢一个在囚人士嗰个名单啊。 嗯， 咁咧即系好似变咗咧，民运人士依家仲有好多咧，其实系坐紧监啊，坐足23年啊，系冤冤狱， 系 好阴公啊。咁即系，我就觉得支联会可以再正视一下呢一段嘅历史咯。我唔知佢哋有咩嘢争取过啦，释放民运人士想嗌口号之外， 佢哋连内地都去唔到啊嘛。嗱，就系、是、更加惨嘅就嗰啲系天安门嘅母亲，佢到今天佢哋嘅系仔女系好希望有一个政府有一个说法啦吓，真系，但系佢又系就系得唔到嘅吓。 琴日想去拜祭佢哋都唔得。 系啊， 嗱，咁所以。真系好阴公，我觉得咧就在囚人士佢哋冇办法去争取释放啦。咁 美国佬咧就喺度阿支阿左，咁啊俾中国政府咧就闹佢噶啦。美国佬咧，美国国务院咧又再次发表声明，促请中国政府释放仍在监狱服刑嘅示威人士，即系讲紧六四啦吓，公布事件里边嘅死难者、拘捕同埋失踪嘅人数，并且停止对参与示威者嘅家人骚扰。咁啊，唔使问阿贵噶啦，我哋阿爷咧，中方咧对美国咁做咧，强烈表示不满，认为咧啊，美方咧罔顾事实，啊粗暴干预中国内政，啊连复一年发表声明，无端指责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到89年嗰场政治风波咧，已经有好明确嘅结论咁讲啦，啊呢、這个就系个结果。 阿大班啊！ 系， 我仲想讲几句题外话添，咁咧、就系即系关于 当奴啊，即系你老友。 一齐入我，一我老友，一我老细，我而家唔认唔得噶，我一定认噶而家。O K， 请讲， 将冇得唔认噶， 畅所欲言啊！ 我就觉得咧，阿当奴咧系阴公啊，佢依家根本啲剩翻一个月就系俾人哋咁样去租质。 而家清算，而家你问我咧就系清算。O K， 系啊。根本佢就系俾人负责咧，攞嚟租质咧，将佢剩余嘅分数曲线咧就过俾 C Y 嘅啫。 嗯， 冇嘢嘅，每次咧都系嗱，如果打即系而家好似玩嗰啲咩游戏剥傻仔咁啫嘛，你剥低个傻仔，另外一个傻仔咪弹上嚟咯。 系啊，所以咧，即系之前咧，我见有啲听众咧，即系嗰日我唔得闲打你，你有一日俾人闹咧，我觉得你都好阴功。 唔紧要嘅，系呢啲嘢有时俾人闹下都好嘅。另外一个人咧，学阿梁振英讲啊， 消消气俾人哋啊， 令个人谦卑啲。 而家有啲报章咧，竟然同阿 Donald 开始系倒数啦，就话今天咧，我哋扣咗系得25日啫。 好，电话旁边仲有一位听众，何生嘅。 何生早晨， 大班 早晨，系 你好，你好， 系。你讲嗰个八万五啦，我话俾呢个系见料嚟嘅。嗰日你听唔听到阿董建华受访问嘅时候咧，佢话佢冇教阿梁振英点样做嘢啊嘛。 佢话佢唔会教佢噶， 系佢唔会教啊嘛。实咗呢个八万五咧，就老早已经度咗命噶啦，就要点样要砌个八万五出嚟，点样都系咁啊。点解？你哋成日嗌无望六四啊嘛，而家我哋就佢嘅口号就叫无望八万五，即系话俾你听，阿振英哥一上台咧，啲八万五咧就喺边度跌低喺边度爬翻起，但因为讲完之后咧，呢个八万五就出嚟，呢个数字系好简单嘅数字，佢老早话定咗出嚟噶啦，所以咧你哋成日嗌无望六四，佢又跟住叫阿振英哥无望八万五，始终要嗌翻呢个出嚟。 咁即系你话琴日系阿梁振英咧就退啊， 指示警队， 指示警队话攞八万五出嚟。 先生下口令噶啦，即系话俾你听，呢个系佢嘅做王者嚟噶，即系你冇办法唔做噶啦呢样嘢就。再讲俾你听，而家乜嘢都要跟住基本法啊嘛，基本法英文点叫啊，大班。 Basic law 啊， 咪 basic law，basic 嘅方程式咯，basic 咯，真系人都行啊！一早话俾你系 basic law。 咁啊 ，CY 点解啊？我问翻你啊 ，CY 点解啊？ 我谂亲啲嘢都系歪噶。 唉，我哋而家苦中取乐啊！ 咁冇错啦， 多谢你电话啊，继续收听呢个数码电台。嗱，讲翻呢个梁振英啦，后任特首啦，啊，梁振英两日里边咧三次拒绝回应六四，咁于是咧俾人话系埋没良心。琴日六四23周年咧，大批传媒一早又喺后任特首版嗰度挺阿梁振英表态，但梁振英咧继续懒理啲记者，三次咧都唔回应啊关于六四嘅问题。不过有一个改变就唔系黑我黑面。期间呢嗱报纸就咁写话展露笑容。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同埋礼拜六呢，梁振英已经先后啊俾记者询问去对平反六四嘅立场。咁梁振英呢就以黑面同埋冇补充啊三次拒绝回应。於是昨日大批传媒喺朝早7:30啊已经喺特首版嗰度呢挺阿梁山上班㗎啦。其实呢我又可以话俾你呢，其实6:00呢啲记者已经喺晒屋企门口停喺度啦。嗱，我可以俾啲资料啊梁振英，因为我日日都经过梁振英屋企嗰条门嗰条街嘅。嗱，如果我早啲出门口咧，6:00出咧，啲记者车咧就未到嘅。 系 啊，如果6:00出咧，就见到开始陆续有记者车嚟噶啦。即系如果想成鸡鸡啫，啊鼠咗出去咧，就我话俾你咧， 早啲出门口， 6:00你走咧就冇事。咁啊，嗱啲人咧请佢翻工啦，咁就问佢啊六四事件要去表态咧，逼佢表态啦。不过咧，佢一路咧都冇现身嘅，即系7:30翻工之后咧就冇行过出嚟。咁啊，根据后任特首版嘅新闻官就话咧，梁振英咧就未有一早翻办公室，因为有其他事咧要出外处理咁讲。即系其实就话咧喺呢个政府总部啊就嚟拆个西座啊。啊！一阵先讲西座啊，今日都要讲下西座呢单嘢。嗱，佢就一班记者就喺西座挺佢，即系喺个后任政呢个行政长官办公室挺佢，一路见佢咧冇露面。咁如果咁讲咧，另外班记者屋企部嗰啲就跟住佢尾噶咯。咁去到11:20左右咧，梁振英嘅座驾嗱，嗰架 AMR 6咧 啊，就翻翻去特首办，咁啊见到面带笑容，神色轻松，啊用手勾住件西装，啊条条揈咁，嗱啲人咧老实讲咧，教啲细路仔千祈唔好着西装学佢咁啊，啊佢中意咧拉拉，好似以前谢贤啊、啊胡枫嗰啲咁噶。啊， 女 骑 飞仔噶嘛？ 啊，拎住件西装佢中意咁 样勾住啊！ 通常一般咧，你话正正式式、正正经经咧，你应该将个西装搭喺手臂度， 系 就唔好拉住搵两个手指咧。嗱、啊，唔好教坏啲细路，我而家教啲儿用。嗱、啊，佢做特首就得。嗱、啊，你话当年呢个曾荫权吹口哨， 啊， 而家你就见到梁振英条条揈，喂，拿住件西装咁揈啊揈啊咁行。喂，你估你系唐英年咩，大佬？你估你？你估你系呢个谢贤咩？你估你系胡枫咩？你估你系吕琦咩？大佬嗱咁啊，调调揈咁啊出现啦啊！咁啊，在场记者于是大声喝佢啦，就问佢系咪支持平反六四，佢就听唔到啊，望都唔望啊！喺保镖同埋职员咧陪同之下咧，就去搭 lift。不过期间咧，咁就精咗啦，就冇黑口黑面，笑笑口嗱，咁啊。呢、这个时候咧，记者继续大声吓问啦，佢话点解要回避六四问题咧？你今晚会唔会去天后咧？咁啊，体察阿民情咧，一于阔佬懒理，不作回应。咁啊，梁振英下昼同十几个港区人大代表喺后任特首版见面期间咧，仍然喺嗰度步住嘅记者咧，再两次追问佢对六四立场嘅睇法，咁啊，仍然咧不作任何回应嘅嗱。咁啊，有份出席呢个同人大会面嘅立法会议员啊何中泰咧，就企图咧，唉呢啲柴仔，呢叫皇帝唔急太监急啊！咁呢个何中泰咧啊，就帮阿梁振英开脱，佢就话咧啊，如果佢有困难而唔表态咧，可以接受嘅。佢话六四事件唔简单，要一段时间先可以搞清楚。嗱，支联会咧就继续咧闹阿梁振英冇良心。嗱，我就唔明啊，何中泰作为呢个工程界嘅专业代表，啊呢个小圈子选举功能组别嘅代表，工程师好识计数噶。我想问下佢啦，阿何博士，啊六四事件就唔简单，要一段时间先搞清楚，搞咗23年啦，23年系咪一个长嘅时间？林英华。有乜嘢咁复杂到23年都计唔掂条数咧？林毓华啊， 所以加埋情场都话咧，睇嚟咧，可能阿温总佢哋咧吓，同埋呢个系主席咧，就会系定性噶嘛，喺佢卸任之前吓、啊，信唔信咧？ 呢啲柴仔料嚟嘅，靠估嘅啫。喂，阿爷啲嘢俾你估到啊？呢、這个咁嘅，呢、這个叫咩名话咧？ 情场啊！ 佢真係未死过，佢错过监佢泄漏国家机密。佢又嚟一次泄漏国家机密，不过佢今次唔紧要，唔使驚。 贴唔中咪唔系机密啦。 因为 中咗先至系弊。 唔系中唔中都死嘅、 哦。 因为喺香港佢唔使驚。第一未有23条立法。啊冇危害国家安全。第二样嘢如果喺大陆咁乱噏呢分分钟又入去坐过， 又请佢去倾下偈系嘛？ 唉，乜倾下偈啊？你坐十年监，大佬倾下偈，你真系林毓华，你真系 倾偈之后跟住啊，之后下文啊嘛，系 咩叫有下文？下文咩？请入去咯， 咪就系咯，下文就 系咪 运你啊？运住你啊？运住你， 你个好过瘾 啊！ 俾你林毓华坐十日都唔掂啊！林毓华， 我两日都唔掂， 会发神经嘅会啊！会单独运住你一个人。嗱咁究竟梁振英佢而家今日嗱，如果我系梁振英，而家就有一阵冇瞓。你睇到琴晚有20万人， 嗯、 跟住你呢个咁李卓人就公然喺度挑人， 嗯、 啊跟住咧就叫人七一上街。我问你惊唔惊？喂，你就算琴日嗰20万人啊，去完六四七一再上街，你都大镬噶，唔好讲话仲有啲人未出嚟噶嘛， 嗯、 啊。咁你系梁振英，你点谂？你有冇谂过？原来佢系啊，当年喺六四嘅时候，23年前讲咗呢啲嘢，喺 N 年之后成为佢而家上任嘅第一个大包袱。啊，佢有冇会始料啊不及嘅咧？呢样嘢啊， 睇住佢咧係有一個計謀安排自己咧成為香港特區嘅領導人啦嚇、啊。不過我諗就真係當年可能壓錯住啦，就係、是。 咁我又唔係嘅人、啊，我始終覺得人咧始終唔係禽獸，人係有良知嘅、啊。我覺得梁振英當年咧同七百萬香港人一樣咧，係有個良心出發。 咁冇錯啦。 不過當年個良咧就係良心個良。啊今日大家讲良心嘅良咧，就系姓梁嘅梁， 啊，此梁 咧就不同彼梁，啊，你仲要用冰凉嘅凉，啊，嗰个叫良心，佢叫凉粉啊，OK， 系唔加糖嘅凉粉咧，我净系记得选举嗰时，啊，即系凉粉走糖，啊， 喂苦嘅喎。 苦 系啊， 有排苦啊！你未来五年都好苦啊，林一华。 你冇咁吓我，你得唔得？ 你坐喺呢个位，啊、我话俾你听，你嘅遭遇都唔好过啊！话俾你听，你睇下曾荫权嘅遭遇咧，就可以反映咗、反射咗你林毓华身上啦。我话俾你听， 诅咒我你真系、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出席港台节目表示，五六四烛光晚会有超过18万人参加，是历来最多，当中不少是内地人，相信将来两地会有更多有关六四的民间互动。李卓人在昨晚烛光晚会发表宣言，批评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谴责屠城的20多年后要颁诺贝尔和平奖给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卓人认为梁振英的讲法是侮辱了香港人对六四的感情和对六四的记忆。他又批评后任的特首办主管罗范昭芬说六四未有定性是含糊其辞。近200名的社民连成员昨晚参加完烛光晚会之后游行到中联办，警方架起多重的铁马戒备，游行人士默哀一分钟之后将写有抗议字句的头巾和溪前抛入中联办，他们又尝试抛花牌但被警方阻止，游行人士凌晨一点之后散去。湾仔的警区副指挥官欧阳兆刚说，社民连未有申请就游行到中联办，游行队伍亦都占用了行车路，警方以弹性的方法处理，并没有阻挠游行的队伍。不过警方会在整个的游行过程中搜证，交由律政司考虑是否跟进。大埔昨日爆咸水管，导致到煤气管网破裂和入水，要暂停煤气的供应，区内14个屋苑和商场受到影响，煤气公司通宵抢修，预计今日中午的前后可以全面恢复供气。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林俊被肢解案，疑凶密格洛塔在德国的柏林落网，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希望加拿大政府启动司法程序审判疑凶。疑凶密格洛塔在国际刑警发出全球通缉令四日之后，在德国柏林一家网吧落网，他被捕的时候表现是冷静，预计密格洛塔星期二会在柏林接受闭门的聆讯。德国警方已经联络加拿大当局，商讨将他引渡回加拿大受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天气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73%。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港岛区嘅皇后大道东向翻上环方向，近呢个石刻庙咧，咁啊中线有宗交通意外噶，车龙排翻后边嘅摩利神山道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顺势睇翻港岛告示打道咧，现时排翻去个湾仔运动场噶，咁另外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现时去到去个红十字会睇埋。 东区走廊落返中环呢，龙尾就维园落桥位，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呢，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两边继续实施一个减封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现时呢车龙去到呢个上环消防局㗎。九龙区方面啦，点呢，公主道过海唔使问啦，见到啦呢分钟排返去呢个爱民村㗎。係啦，每逢啲敏感日子呢，传媒朋友都会追问下嗰啲政要啊，梗係啦，各位朋友都好鍾意捕捉下嗰啲变色龙个样㗎嘛，係咪嗱，罗太就醒目啦，佢无论咩话题呢，乜嘢日子到啦，佢都咁嘅表情㗎，係呀，佢叫人哋唔好玩嘢，都系咁个样㗎。哎呀，不过新年大楼真系唔好撞到佢啦，好似唔系咁吉利咁啊。哎呀，大家嚟试啊。哎，九龙区方面啦，咁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进发花园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呢分钟咧就排翻去呢个芜湖街噶。系啦，咁东隧过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咁至于个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欣怡花园嘅。新界区几条龙尾又点咧？咁啊，私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个浸大国际学院嘅。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咧，车龙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噶吓。啊，大妹啊，早排咧就有呢个日环食啊，啊嚟紧仲有个金星凌日，你又知唔知系咩咧？ 嗱，通虽然我唔系天文爱好者，不过我有了解过噶。简单嚟讲，位于太阳同埋地球之间嘅金星咧，直接由太阳表面掠过，于是太阳表面咧就好似多咗粒黑色嘅细点，慢慢横过去嘅表面。嗱，有兴趣嘅你咧，记得系六月六号上昼六点去到下昼一点嚟星光大道，由专家指导之下咧，用各种唔同嘅仪器同埋天文望远镜，全程观赏金星凌日嘅现象啦。不过咧系唔使钱，但系提提大家啦，记得做好安全措施啊，因为咧直接望太阳嘅话，对着眼睛会造成永久损害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如果我揸车之前冇食毒品，就唔会有咁嘅后果。吸食毒品之后揸车，完全集中唔到精神，对眼蒙叉叉，手脚又唔协调，左右都分唔清，冇晒判断能力，超晒速都唔知，我根本就控制唔到架车。 毒后驾驶可能系你最后一程。 关于64嘅事呢，我最近都讲咗好多，我今日冇补充啦。 我觉得一代特区首长差过一代。 辞职啦，我谂呢个先能够消消香港嘅气啊！ 我希望社会要包容，整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昨日在维园的六四烛光集会呢，就出现了18万人这个破纪录的参加人数。今日多份报章都是以此为题发表了社评，但是焦点有所不同的。明报的焦点就集中在呢梁振英这位后任特首，他将来会不会在上台之后呢，就会是对于六四这些集会的自由呢是加以限制的。看看明报这个社评怎么说。梁振英刚刚当选特首之后呢，就即表明争取参选2017年的首次普选特首，悼念六四和与之相关的核心价值是港人的底线，不会有丝毫退让。如果梁振英拿悼念六四来开刀，他实际上就是跟港人为敌，等同政治自杀。 咁梁振英或许深知个中要害，但系身为特首，处于中央同香港人之间，若果佢执行上级嘅要求，要对悼念六四嘅活动加以限制，同港人嘅意志硬碰，咁梁振英能否交差咧，尚系未知之数。若果出师未捷，梁振英嘅仕途将会系壮烈牺牲，呢、这个几乎可以肯定啦。咁喺昨晚维园集会上面咧，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就抨击梁振英系六四变色龙。 梁振英在六四屠杀的立场明显是变色龙，当年他多次广告形式支持民运和谴责屠城，但转过头来二十多年之后却认为下令六四屠杀的邓小平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梁振英，你的良知何在？梁振英，你即管放马过嚟。 继续睇翻明报嘅社评啦，佢话梁振英就六四事件个人点样转变系佢嘅事，但要明确咁指出悼念六四同埋相关嘅核心价值系香港人嘅底线，会以无比决心去捍卫。如果梁振英冲击呢条底线，必然会遭受到强烈嘅反弹。 新报嘅社评就提到，今次嘅烛光晚会参加者多咗唔少内地人士，而大会司仪全程都有用普通话讲述，可以见得六四嘅薪火相传已经传到内地。未来嘅香港乜嘢中心呢，唔知道能唔能够做得到，但係可以肯定做得到嘅係中国政治意见人士嘅中心。只要中国一日未能平反六四事件，咁以后嚟香港参加六四晚会嘅内地民众将会越嚟越多。咁进而一步，以后喺中国内地有乜嘢对中央嘅政治争拗，例如系维权运动等等，香港都好有可能会成为咗其有关政治活动嘅中心。 苹果嘅评论咧就将焦点放喺六四嘅其中一个遗祸，就系年轻人以至到儿童嘅生命不受重视。咁佢举个例就系包括血汗工厂嘅童工啦，山西嘅黑窑铜炉啦，劣质奶粉造成嘅大头娃娃，地震中豆腐渣校园学童。仲有接连不断的校园屠杀，到延绵不绝的打工青年跳楼自杀等等，这一切都是六四杀害年轻人的结果和延续。以屠杀孩子来换取自己政权的稳定，那这个政权和社会就不会再保护孩子了。但是年轻人永远是我们的希望，他们爱真理，勇正义，不怕苛政猛于虎，见证中国和香港未来的不是如狼似虎的政权及其在香港的延伸，而是昨晚那感动全世界的烛光。 另外，信报的社评就讲到，同23年前相比，中国经过30年改革，经济发展的确是取得骄人成就，但是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就是举步维艰。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将民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领导人身上，希望领导层能够从上而下推动民主改革，但愿望最终化为泡影。社论又话，可以睇得到嘅系喺目前嘅经济自由化底下，呢一种专制权力行使难以持久。更重要嘅一点系缺乏对下问责嘅政治责任制度，必然无法长期咁保持治理嘅政策质素，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埋下隐患。社论最后提到，多年以嚟年年都纪念六四，除了希望为六四取得公道的历史评价，悼念为中国民主运动而牺牲的人士之外，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推动中国能够建立一个为生民立命的自由民主社会，与西方民主国家分享善治的德性和价值，真正体现21世纪中华民族大国的复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的感冒成因是什么呢？曾医师， 站在我们中医的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是六阳，或者是戾气，戾气是讲流行的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言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数码大家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十三分啦，咁啊，听啲社论吓，系 有嘢澄清先。嗱，程翔咧，当年咧啊，即系喺2005年4月22号，因为涉嫌间谍罪喺中国广州被捕啊，而去到第二年咧，8月31号咧。就被判监5年啊！咁喺2008年2月4号咧，程翔获准假释，咁啊，跟住翻嚟香港啦，即系唔系坐10年监。 系 啊，不过你问我咧，就度日如年。 系 啊，坐一日都嫌多。 佢写本书叫《千日无悔》啊嘛。 啊，咁所以咧就唔系十年。 嗯 啊，记住啊，唔系十年啦。系林毓华， 另一个十年啦，系啊。 啊，如果再搞嘢咧，就10年。佢仲走去讲话咩平反六四啊？有喂，呢啲系咪国家机密嚟噶？ 啊， 不过梁 咁呢个系真系系，我谂系吓十几亿人民嘅盼望系嘛？ 不过我系梁振英咧，我就真系好担心，因为点解咧？佢上位咧，爆咗个大冷咧，即系1陪99做特首啦。啊，佢好多人都话佢同中央。啊！拍晒心口，话搞掂四样嘢，其中一样咧系23条立法。 吓，艰难啦呢、這个真系。 你睇到琴日嗰个情况， 系 再预期7/1嗰个效应， 系 喂，我睇边一个人够胆出嚟喺个班底里边？嗱、我怀疑佢点解揾阿林郑月娥咧？ 嗯， 去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咧，因为佢打得啊嘛。 嗯。 佢真系打得噶啦， 打得有冇当年啊叶刘穗咁打得？ 诶，佢打得，啊、你睇下而家话拆呢个西座就拆啦。初初氹你话我又保育啊，搞到喊晒啊，啊喂，当年因为佢话打得就走入去。 喂，唔系啱啱公布就话咧，系佢又唔西座唔系咁值得保留，但系整体嚟讲系值得保留。 当年佢走入去皇后码头， 啊， 唉，嗰、那个阿辉哥，我哋个以前个老友记， 系 阿陈景辉， 嗯， 啊，嗰班友就同我哋坐喺度对话啫，咁啊真任权就话打得啦、 嗯， 打得结果真系打得，咁跟住咪拆咗啲皇后码头咯， 嗯， 你讲乜都冇用咪拆咯，啊乜都拆，啊蔡元珠又拆，啊喜帖街又拆。啊！有咩唔拆噶？ 俾人闹啊嘛！ 诶、哎，佢打得，跟住民望高嗰度好嘢啊嘛，呃到人啊嘛，欺世盗名啊嘛。嗱、佢早一排唔系话西藏唔拆嘅，氹下呢班友啊嘛。咁而家人哋未人开会啊，那个咨询会，今日已经走出嚟话，喂，人哋未开会啊，你系咪俾压力呢班委员？呢班委员边个委任噶？咪系佢委任嘅咯。咁你坐呢啲委员会，个个都沽名钓誉，想攞荷兰水盖噶嘛？咁而家嗰个 都有啲有心人嘅， 冇噶，系你同我讲噶，系好少噶啦，啊有心都冇得做咯，咁简单啦，咁即系已经话俾你嗱，你下个礼拜开会，我俾咗圣旨你，我林郑月娥，我就话俾你听，呢、這个西座咧系冇价值嘅，啊就呢、這个啊中座咧就有价值，呢、這个东座有价值，西座冇价值就系咪都拆噶啦咁，嗱、你问我咧，我其实赞成拆嘅，嗱、我立场同。啲保育人士唔同啊，我觉得应该拆嘅、 拆晒定拆西翼先？ 拆晒添 吓 啊！你问我就拆晒， 真系离谱啊！你真系 个问题就入， 即系要同呢个港英嗰个殖民地嘅渊源 唔系呢个问题嘅，根本而家中环系已经令到香港所谓咩金融中心啊，咩香港你知唔知中环租几贵噶？100几蚊一尺写字楼啊，点做中金融中心啊？ 咁啊，齐做虚拟嘅写字楼咯。 人哋保育系点样保育咧？喺美国喺纽约，唔使拆噶。你话俾你嗱，我哋话我支持拆又得，你话我唔系支持拆得，我两样咧学下人哋美国佬啦。虽然啲政治唔正确，喂，佢保育系点咧？佢系用咗个上空权， 系 佢喺西座、喺东座、喺中座上边可以起楼噶嘛？你咪保持翻嗰个西座、中座，即系有个板俾睇下就半岛酒店，香港都有噶，半岛酒店咪咁样样咯？点解一定要拆或者唔拆咧？好简单，你咪喺上边起咯。嗱，个中环街市系无厘头嘅， 你知唔知道中环街市真系无厘头嘅？点解唔可以喺中环街市上边？你保留翻个中环街市作为下边系公共空间，上边可以有100层写字楼都得噶嘛？ 而家最弊咧就系嗰度摆喺度晒，都唔知做咩事真系。 唔系啊，而家林郑月娥就真系打得啊！佢而家已经喝住呢班友，我话查查嗱，嗰班回归正传啦，梁振英就有阴谋嘅。点解唔俾阿林瑞麟做呢？因为林瑞麟咧个民望低。如果揾阿林瑞麟去推呢个廿三条死紧， 搞乜都唔掂啊！ 唔系啊，揾佢推廿三条死紧嘅，佢个落下场就会同阿扫把头一样。跟住咧，扫把头个老细嘅下场咧，即系董建华咧，就去明日嘅写字， 历史嘅重演啦。 所以佢叻咧就点咧？佢就终于发现咧，但系第一呢、這个唔系自己有 啊， 牺牲佢咧，老实讲眼都唔使眨。不过梁振英系咪唔使眨眼噶啦？更加唔使眨，因为唔系自己有 啊。 咁揾阿罗揾呢个。罗范招芬又唔掂啊！罗范招芬打得噶，打得个林郑月娥噶，不过又系黑人憎。咁啊，终于谂到条桥啦！嗱，第二咧，罗范招芬自己有。嗱，第二日咧，林郑月娥咧帮佢死呢条廿三条死咗之后咧，佢咪怼翻罗范招芬上去咯。 哇！ 一罗范招芬先系自己有，喂，呢啲系真噶，我咪同你讲笑啊。 系 啊，我话俾你系嗰条棋系咁样捉噶。咁所以咧，揾啊。林 我怀疑阿大班咧有兼职嘅，真系你系咪喺度度紧连续剧啊？你真系吓 揾阿林郑月娥，我哋第日呢度播剧我哋度 系嘛？ 深战不过冇人睇，好似话好似话扑晒嗰样嘛。嗱，冇咗二十万听众，又200万观众，200万观众， 冇起码都100万嘅人哋。 嗱，我想话俾你一样嘢，嗱，佢揾阿林郑，我咪真系唔系同佢讲笑。佢真係借林鄭月娥，因為嗱，佢就政務司，你睇到今次排陣嘅政務司其實冇咩做嘅，係管幾範嘅教育、民政， 點解冇嘢做咧？嚇、啊， 你聽 下邊加兩個副手俾佢， 教育、民政，係啊，保安，啊，醫療， 係 福利呢啲就去管嘅。佢、最打得嗰範咧，啊，建設啊嗰啲搞嗰啲嘢咧，就俾翻財政司搞。嗱、佢就预备牺牲佢嘅点咧？佢推廿三条咧，就一定系揾林郑去孭飞嘅。咁、一定边个孭亲廿三条咧？啊，今年有廿三年，佢又准备推廿三条，就一定死紧嘅话咧。咁啊死等佢咧就送阿林郑月娥咧风光大猎 啊， 跟住就扶阿罗范招芬上位，就系咁简单咁啊条棋系咁捉 咁嘅样 嗱。罗范招芬咧就真系啫， 呢个残局嚟 嘅 啫， 真系阿梁振英嘅死事嚟嘅。但系问题咧，佢就讲嘢咧，永远咧系讲多咗噶啦。嗱，你睇下佢琴日咧，嗱初初又帮阿梁振英兜，兜完之后人哋就话：咁你兜完你老细啦，咁你点啊？咁你听下点屈啊？ 我觉得大家都系觉得系嗰啲学生都系即系一啲系爱国嘅人士嚟嘅吓。咁當然有咁多人係喺嗰度，無論係對與錯都好啦，係有咁多人過身啦，或者係受傷咧，咁都係一件好值得同情嘅事啦。 件事咧，你認唔認為六四嘅值得平反？ 睇下你哋覺得而家個定性係點啊？ 你覺得？ 我覺得而家都冇定性，咁所以反咩咧？我都要即係思考一下。 冇定性，要思考。所以嗰日咧，你都喺度啊！嗰日阿啤啤嚟咧， 系 啤啤掂过去啊！啤啤死啊死啦！系平反六四，平反六四，我里边平反六四，使乜讲到以讹以讹？你听到佢讲好似好惨啊！成个 家属咁啦， 成个余丽珍咁，佢真系有啲似余丽珍，越嚟越似，不过又唔系余丽珍，你明啊？余丽珍系好人嚟嘅。呢、這个人呢就我真係唔明佢点解咁辛苦就唔好讲囉。冇人要你讲唔系事必要你讲。佢又想帮阿梁振英兜越兜就越乱。跟住人哋问你係人大嚟㗎喎，你会唔会提案平反六四呀、啊、佢话我如果出年有得做嘅我就会考虑㗎啦。我话俾你一样嘢，今日呢就係6月5号 ,2012 年。是不是 2012年 不要012年是。 2012年 是。 6月5号。现在时间是9点22分过一 点。 我们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数码广播的直播室里面。 大声台的直播室。 我担保如果罗范招芬出年要选人大他一定选到。但到时你叫他提案平反六四他一定说不会。咁就讲咗啦。 好简单嘅，我哋呢一句就一句，使乜以讹以讹咁惨啫啦？不听下我哋啲听众会唔会以讹啦？啊，电话旁边有啲听众啊，麦生，早上麦生。 早晨， 你好，麦生 啊，大班啊，林 Sir， 系， 我咁拆嗰个字咧，就系八万五啊嘛，头即系两个字成咯，八百六十四，咁啊解释咗六四啦，五二十五，咁将六四加廿五就八九解埋下边个橛咯，咪八九六四咯。 喂，点啊？喂喂喂，讲多次嚟啊！我跟唔到啊！你再嚟多次。 八万五啊嘛，八嘅字成就六十四啦，就解释咗六四啦。 啊。 五五二十五又是自成啦，五乘五自成啊嘛，咁将六四加二十五就八九，咪解释埋八九添啦。 哇，你真系叻，你做边行噶、啊、你？ 好嘢，好嘢。 会计师， 哇、哦，真系会计师工会。喂，你有冇申请做 fellow 啊？啊，不如你掂啊你。 不过其实早上啊，佢大佬已经即系拆咗呢一招啦。佢大佬啊，曾俊华喺垃圾会系咪就已经讲楼价会跌啦，咪有八百五嘅阴影咯，已经即系布咗局先啦。佢大佬已经 边个系大佬啊？ 曾俊华啊嘛， 曾俊华系啊，梁振英大佬 唔系啊。嗰、那个叫乜鬼曾啊？嗰、那个 哦，曾伟雄， 曾，系 唔系啊？曾伟雄弟啊，系俾阿林郑月娥管噶。 咁样啊？ 系啊。哇！你好嘢啊！你好嘢，多谢你啊！ 嗯，拜拜。 果然我哋听众好有创意，好有谂头，真系。 唔系创意嚟噶，你真系解噶咪错？喂，俾创意啊！八八就六啊四，五五啊二十五。 系。再加埋佢吓， 咁啊 六啊四加廿 五，六啊四加廿五啊八啊九，嗱呢啲嘢林旭华你唔识噶，嗱我哋啲听众啲， 我就识计加数嘅啫嘛，我 有专业人士帮我哋计数啊，我怀疑佢唔系做会计师嘅，我怀疑佢同我哋嗰个黄师傅啊黄伟文系行家嚟嘅。佢術數佢識嘅呢個 係 佢一定係識嗰啲紫微斗數啊， 高手嚟嘅 啊，一定識嗰啲，仲有嗰啲咩啊，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陰陽嗰啲叫咩啊， 八卦。 系乜都识噶啦，我哋啲听众。嗱，电话旁边有位林生噶，林生， 早晨，林生， 睇下你啊，有冇麦生咁点啊？ 我唔识计数，但系我就反映翻琴晚警方去个人流管制上面讲翻一件事俾你听。 使唔使我赞佢哋？系咪 做得好 唔好赞啊？ 但系有啲问题噶，琴晚喺铜锣湾地铁站度发生嘅。咁咧，我哋就大概七点八九度就出铜锣湾地铁站就去维园嘅。咁最近嘅就一个 系边个出口？ 旧大院嗰个出口咧，即系系系啦，嗰个出口咧就喺我哋啲人准备上，即系喺购票嗰层咧，准备上翻地面嗰层嗰阵时咧，突然间警方就同地铁就决定封咗其中一条电梯， 系 冇原因嘅，唔知点解嘅。而当时个地铁站系冲，即系好多人喺准备喺嗰个维园出口，即系嗰个出口度出嘅， 系系。 咁最后咧就引起咗咧，又系市民同啲地铁嘅职员， 即系起哄啦，系。 系啦，咁我哋有个疑问啦。第一，嗰阵时地铁站里边咁多人， 系 点解地铁同警方要选择喺嗰个时间喺嗰个出口封咗其中一条电梯向上咧？ 系 冇理由噶、哦。 嗯， 好啦，到我哋完咗走嗰阵时，我都系向翻铜锣湾地铁站出翻去嘅。 嗯， 但系同样一个地铁站入口咧，佢话系为咗疏导人流，但系嗰个站咧就唔俾人哋入闸，唔俾人哋落去地铁站嘅。 系系，即系连过咗个马路都唔俾。 嗱，会唔会嗱？我怀疑啦，我试图解话啦，我试一下，会唔会系因为嗱？因为你喺地铁站入边，你就唔知道地面个情况啊嘛？会唔会地面好逼咧？我唔知啊，我真系唔知道，我又唔系代佢讲噶。 我但系最后我哋都出到嘅，上边咧就都正常嘅， 正常。 咁我当系啦，但系我当入去嗰阵时候真系人流多得滞，佢要有个管制，我觉得合理啊。但系当我哋散场走嗰阵时候，点解最近嘅地铁站入口，如果你系话方便市民离开嘅，点解系选择用铁马封住，系冇人入，只系得一两个人出嘅情况之下，唔俾人哋入去嘅咧？我唔系好明咯，点解叫人哋全部向晒百货公司嗰边？用过去喺嗰边入咧， 其实 我觉得佢， 其实我又问下你啊，点解系咪应该最近咧就喺天后落嘅，应该系咪啊？ 其实两边， 两边都可以。 天后你一落咗就行入去嗰个泳池嗰边近啲啊嘛。 系，但你因为我哋谂住铜锣湾嗰边咧，如果你喺兴发街嗰边入咧，就向翻足球场嗰边去啊嘛。 佢初初话唔俾人喺兴发街入噶嘛。 系， 今次一早都话系准嘅，系 哦， 系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好想讲咧，即系 梁振英同埋阿羅范椒芬咧，即係你哋唔敢面對呢件事嘅事實唔緊要，但係咧唔好嘗試去用一啲咁無稽嘅解釋方法，就諗住去瞞騙市民咯。即係你補充咗幾多，我睇唔到你有補充過。即係我認同阿大班你尋日所講嘅，如果平反到佢又係贏嘅，平反唔到都係佢贏嘅，因為佢都係攞個時間差嚟講嘅啫。如果平反到，咪話我八九年已經講緊㗎啦。如果平反唔到，就梗係而家都平反唔到，正常㗎嘛。但係羅范椒芬個講法就好醜咯，你點樣都會選到人大㗎啦。 唔係最慘就係一樣嘢咧，佢開咗張空頭支票嘅， 係咯。佢即系而家官员最唔好嘅地方就不停开空头支票俾我哋班市民。 唔系啊，佢而家谂住呢啲系心存侥幸啊，以为过咗骨就算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呢啲系古惑仔心态。即系 乜嘢嘢都摆上 YouTube 噶嘛？ 唔系啊， 古惑 仔 有噶啦吓。 呢啲古惑仔心态，即系过咗呢个关先算啦。即系林毓华，我成日追你还钱，你就话大伯，听日俾你。咁其实明知听日冇得俾，咁最起码。系搞掂今日先， 喂，但系真系好无耻咯！老实讲嗰句， 咁啊， 系啊， 无耻， 系啊，好无耻啊，系啊。 咁我哋市民就无奈，啊，佢又无耻，我哋又无辜，又无奈，咁点搞咧？啊， 冇得搞噶啦！九月投票，大家唔该投票嗰阵时望真啲，边啲系 未到九月七月一号，你都可以表下态嘅。 系呢个当然一定要啦，七一一定要上街啦。老实讲， 系 咁，但系问题系投票冇用嘅。你知呢个议会嘅制度嗰个叫做咩啊？嗰个 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同埋比例代表制咧，又分组点票咧，你都唔好心存侥幸啊！你都唔好， 我冇心存侥幸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大埔寻日爆水管，导致到煤气管网破裂同入水，要暂停煤气供应。区内14个屋苑同商场受到影响。受影响的大约9800户，至今只是有大约1200户恢复煤气供应，当中包括了富雅花园一座及二座、景雅苑的景恩阁和景悦阁的部分单位。中华煤气企业传讯总监黄秀英在商台节目上说，由于煤气管里面还有很多沙石需要时间清理，希望今日可以完成修复的工程，亦都会逐户进行安全的检查才恢复煤气供应，同时会检视哪些喉管要更换，避免日后再有同类的事件发生。智联会主席李卓人出席港台节目时说，六四烛光晚会有超过18万人参加，是历来最多，当中不少是内地人，相信将来两地会有更多有关六四的民间互动。李卓人在昨晚烛光晚会发表宣言，批评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谴责屠城的20多年之后，要颁诺贝尔和平奖给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卓人认为梁振英的讲法是侮辱了香港人对六四的感情，又批评后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椒芬说六四未有定性是含糊其辞。港股是反弹，恒生指数高开187点，之后升幅是扩大的，恒指现在是升紧210点，报18396点。国企指数高开78点之后，升幅亦都系扩大。国指系升紧98点，报9474点。两个指数升幅都超过1%。咁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天气系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天晴，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2啊，问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啦，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只系去到呢个广告牌啫。另外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比较长啲龙噶，呢分钟排翻去新鸿基中心。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仍然实施紧间封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啦，睇下佢定性去到边先吓。系啦。现时定性去到个海港政府大楼啊，嗱，讲开请员工咧，请着阿罗太呢啲咪好员工咯，系咪啊？嗱，老板有事啊，即刻行出嚟挡住先。嗱，虽然佢有时咧比较会咦我我啊，但系呢段时间咧，系啦，老板就后边即刻闪啦嘛。喂，唔系啦，可以考虑做埋支付啊，到时身兼两职，哇，帮库房悭好多钱噶，系咪啊？诶，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骏发花园嘅，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龙尾浙江嘉怡东隧过香港咧，咁啊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浸。新界区两边隧道点咧？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噶吓。阿蛋妹啊，嗱，日前咧有一名怀疑患有高血压嘅巴士车长，突然间啊病发啦，咁啊揸住个巴士铲上行人路，造成一死五伤嘅惨剧啊！咁其实做职业司机咧，要好注重身体，系咪啊？ 系啊，通职业司机嘅时间咧，一般比人长嘅，特别注意健康至得啊。至于咧高血压病，大部分系冇病征，所以又叫沉默的杀手啊。而严重嘅话咧，更加会头痛、头晕、气促，甚至系视力出现问题噶嘛，所以大家要注意饮食多啲休息，有唔舒服记得唔好揸车啦，人命紧要啊嘛，有问题记得请教你嘅家庭医生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差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s 啊，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s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系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搵间 cafe 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点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两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你想喺股市先知先觉，定系后知后觉啊？ 后知后觉就何必听大天台咧？ 就嗰啲嘅投资损伤之后咧，就吓问翻其他啲啊师奶朋友，喂，点解你冇事嘅吓？炒股咁叻嘅咁啊？咁可能嗰个大家麻雀窗搓紧只白板嘅时候啊，或者搓紧只红中嘅时候，嗰啲人咧就通常咧喺股场食咗会之后咧，再喺呢个雀局里边食股嘅。咁你想唔想做嗰班啊？ 就要听神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逢股市交易日星期一至五早上9-12，下午1-4嘅大钱好世界。 入伙啦！ 你记得通知选举事务处，我哋改咗地址， 仲要通知佢哋我改咗电邮地址添。咁候选人先可以电邮啲选举广告俾我。等我而家上选民登记网站下载表格先。 表格仲可以在选举事务处、民政事务处和公共屋邨办事处拿到的，有问题可以打2891-1001问下。选民登记资料记住要更新，6月29号就截止了。 关于6/4的事情，我最近都讲了很多，我今天没有补充了。 我觉得一代特区首长差过一代。 辞职啦，我想这个先能够消消香港的气。 我希望社会要包容，整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各位听众，现在是9:37，大家仍然听紧的是数码电台，应该是一二台联播的。 又话冇联播， 冇联播嚟噶 吓？你寻日讲咗话六四号冇联播啊嘛， 冇联播冇联播啦， 大声台 啊，一台净系大声台嘅，点解 call 又唔联播啊？呢个唔系叫大班台我话事嘅咩？即系证明我唔系啦，即系老话事嘅。呢个叫做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啊，咁啊风波里的茶杯，大家知道系一个商台嘅王牌节目。既然人哋唔要抌我垃圾桶嘅，我哋执翻就翻嚟啦，循环再用。我哋极之环保嘅， 系 极之环保嘅，我哋好嘢就唔怕执嘅咁以前警队就叫皇家警察，咁而家叫咩啊？ 而家咪就系冇噶啦，就系、是、香港啊咩 叫咩 消 香港警 归祖国， 即系区警察 个字啊？ 咁系咪叫香港警务处啊？ 香港警香港嗰只系。 有冇叫警合全名系咩啫 ？HKP 啊嘛， 咁 紧 全名 系 咩啫？咁全名系咩？ 咪香港警务处啊？ 香港警务处 啊，我认知啊，我认知，可能我都会错嘅。 行政区警务处， 冇呢咁嘅嘢嘅。 咁而家我帮我咗个名啦，由琴日开始就叫做负资产警务处。嚟个负资产警务处咧，我哋今朝咧就不停接触佢哋，就希望揾警察公共关 系 科 系 PPRB。 嗯 PPRB 而家加多个字嘅 negative equity 喺前边，即系咧就。 NE negative equity 啊，大佬 NEPPLB OK， 咁 NEPPLB 负资产警察公共关系科，就话佢哋个总警司王 Sir 咧，平时都好顺得人嘅，不过今日就敏感啲， 佢要有 briefing 啊，要开会人哋， 麻乜都得，紧要做嘢，唔通使做咩？翻去睇世界咁啊，其中一样嘢，其实回应传媒都系一样工作嚟，不过问题今日唔得闲。咁啊，整咗个书面回应，即系得闲 真嚟噶， 得闲写唔得闲讲。咁啊，成个全真讲咩咧？就系、是、呢、這个NE 话咧，就阁下嘅查询言复如下：警方呢、這个负资产警方估计人数主要系根据人群嘅挤迫程度同埋场地嘅面积而推算出嚟嘅。嗱，呢个一定系错啦，大佬啊！几多个篮球场，几多个足球场，大家都唔拗啊！你已经有咗个 formula， 当年咁样真系搵人去度嘅，嗰阵时香港大学仍搵人去度嘅，嗰啲读嗰啲统计科嗰啲人度过一个场几多人，咁佢就话咁啊推算出嚟咧就85000啦，佢话系85000啦，咁我哋即系佢话佢推算出嚟就85000，佢点计出嚟咧？主要根据人群嘅挤迫程度同埋场地面积而推算出嚟， 密度啦，即系话，然后跟呢个地嗰、那个几多个球场， 警方估计。佢嗰啲人系咩人咧？知唔知啊？ 咩人啊？ 全部都系日本嗰啲打出国嗰啲苏模啊！打苏模就可能真系85000个。不过如果你全世界揾到85000个打苏模嘅人都几难， 好大只嘅， 咁啊， 咬好多位 嘅，一个等于你四个啊嘛，大佬啊！如果咁计就点啦？ 系 咁计又唔止180000，咁啊30几万噶咯。如果话喺85000个苏模企晒企满围院咧，咁就嗰啲如果日本摔角手咧。咁肯定咧就唔止180000个有，咁警方估计游行集会人数咧，即系呢个负资产警方估计嘅游行集会人数咧，即系一个内部参考数字。嗱，咁呢个又有矛盾啦。咁既然系内部参考，你话俾我哋听做乜啫？咁内部参考咪参考到够咯？ 咁我哋警队够透明啊嘛，咁你问啊，咁咪 攞啲数字嚟做咩咧？就纯属为咗保障人群安全同埋维持人群秩序，实施交通管理及作有效配备人手之用。我真系拍案叫绝啦！咁咪即系话大镬啦佢嗱，所以就解答咗琴日正话打电话嚟嗰位听众嘅问题啦。佢计错数啊， 计错数， 佢用85000嚟计，咁咪维持唔到秩序咯。 哦、 你明唔明啊？ 即系你意思话当日嘅当值嘅人手唔够， 仲有一样嘢好嘢啊！ 啊， 成篇嘢冇讲到85000呢几个字啊，佢都知道大镬噶啦，所以唔提啦。嗱，咁我哋终于有位高人就拆咗呢85000，点解啦？8×8就等于64，5×5就等于25，64+25咧就等于89，咁就 系 话8964咁解，警方都好好噶啦，啊，即系琴日嗰个阿 Sir， 个大 Sir 叫个中 Sir。啊！你搞掂佢啦，你拆掂佢啦，你话几多人就几多人啦。 咁佢哋咧就揾咗个风水佬嚟计，埋揾咗个会计师，又搞错。咁大家都有 幽默 感。嗱，呢个高手嚟嘅，嗱佢又要咧曲线挺六四， 嗯， 因为佢自己唔上得街呢个阿 Sir， 咪整个八万五俾你弹咯。第二八万五，大家一讲起就见得梁振英噶啦。咁有咩唔好呢咁 啊，咁啊又记得呢，呢个系我哋香港最关心嘅居屋嘅居住嘅问题，系咪 原来是客嗱，我哋呢有啲外埠打嚟嘅客，尤其是喺祖国打嚟，不过唔好讲嘅讲出嚟好大镬，我哋哎我讲错咗，呢个喺外蒙打嚟嘅阿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你惊唔惊我哋话俾人听你喺边度打嚟啊？ 我喺广州打嚟。 哎，我都惊噶，你真系唔惊死噶，你真系，哎呀，人哋会勾咗条线。 梁小姐，你喺边度听啊？网上听系嘛？ 我喺手机 app 听嘅。 上 app 想唔想？想唔想爬墙？ 喺网上好窒，好窒，窒得好。 唔使爬墙嘅，即系而家喺国内都可以收到 DBC 噶。 电脑基本都可以，但系 唉，够晕啦，唔好讲咁大声啊！唔系听日收唔到噶啦，唔好咁大声，细声啲，细声啲，细声啲啊，细声啲，唉。 所以咪郑大班，我有件事，我想请你帮手。 嗯， 好啊，好啊，我睇下帮唔帮到啊！我唔系好似罗范招芬讲乜嘢都话得。 琴日咧就喺网上听到咧，你话啊，我哋都收翻少少钱介唔介意？我觉得我哋作为大陆，我哋好介意。 嗯， 系嘛？ 嗯， 因为点解咧？嗱。就讲六四呢件事啊， 嗯， 如果我哋唔系听你哋嘅电台，唔系听你哋嘅， 喂，冇啊冇啊，你听 你嘅后一代， 你 听唔会了解六四， 你听嗰、那个，你听嗰个系商业电台、香港电台嚟嘅，唔系听我， 唔系系听紧你， 唔系你都话，哎呀，你冇雷我啦，唔系啊， 用手机 apps 下载， 唔系啊，你搞错啊，商业电台嚟噶，嗰、那个啊，你听咗李慧玲讲啊，冇啊，唔关大班事啊，唔好搞我、啊、大佬。继续， 唔紧要啦，总之香港嘅媒介， 我唔讲啦，我唔理你哋乜嘢啦。如果你哋系要收钱，我哋下一代真系，我而家四十岁， 嗯， 我下一代咧，佢系十五岁而家，佢根本系唔了解咩叫六四，六四系咩回事。如果我哋再唔系由用呢啲渠道同佢哋宣传一下，纪念一下、记忆一下呢一件事嘅话，佢根本上佢哋系无从所知啊！你知唔知啊？ 但我哋 如果你 但我哋嘅节目 开始收埋钱嘅，嗰啲细路仔边度搵钱嚟？ 但我哋电台咧，唔系净系讲 六四， 唔系净系讲六四 咁 啊！当然啦。唔系，我想问下你啊，嗱，呢大陆即系内地啦，我哋同胞小朋友啦，嗱，如果有得 iPhone 嘅，即系 smartphone 嘅，佢一定咧 download 好多 apps 噶。咁有啲 apps 都要俾钱噶，唔多唔少九毫九纸美金都要俾噶，最平都要九毫九啦，九毫九就即系大约六蚊人民币到啦，系嘛？ 佢哋冇嗰个 哦，冇户口啊， 系啊， 即系想俾钱都俾唔到。 有啲就系咯，咁啊，当然唔可以足够打死。 你高盖高盖嗰啲梗系得啦，高盖嗰啲大把 啦。系啦，我哋啲普通小市民嘅话咧， 好， 我想同佢， 我会积极考虑呢样嘢噶，你唔使担心。我哋都 唔 系为，我哋唔系唯利是图嘅，唔使担心啊。咁你继续收听我哋咯，吓。 咁梗系要啦。 我知你唔系广州打嚟噶，你内蒙打嚟噶，你系。我知你唔系。 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边度？总之系中国大陆。 我要保住你啊！我要。 好，多谢梁小姐，多谢。 多谢你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王伟文的前因后果。薄熙来出事的过程似占士邦小说，看得人目定口呆，心腹叛变，外国势力，北京震怒，昆明摸枪，中央摆下人大政协这道鸿门宴，请君入局。最近还牵涉埋张子怡，这段共产党内的权斗八卦程度已经直逼 TVB 的电视剧了。菩萨巨恩，众生巨果。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知道共产主义已经走到末路穷途，他要180度大转弯，走向市场全面开放。刘邦都要汉初三杰先至打下汉朝江山，邓小平要对付整个党内保守势力，启用了两名左右手，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赵紫阳。老邓曾经豪言，天跌落嚟都由他两个顶住， 胡耀邦是党总书记，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老邓本人就镇守解放军，中共体制内党政军三头马车就由这个铁三角领导。但是任何改革都伤及既得利益阶层，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自己反扑。1987年经济改革初见成果，胡耀邦要开放政制，这个保守派就认为动摇共党的根基，一班元老以搏一波为首进行逼供。当时为胡耀邦仗义执言的只有习仲勋，搏一波就是薄熙来的左王老豆，习仲勋就是今日未来主席习近平的爸爸。胡耀邦含恨落马，邓小平自断一臂，唯有要赵紫阳顶上总书记大位，国务院总理就落入保守元老代理人李鹏的手上。六四悲剧已经埋下伏线，胡耀邦在1989年4月离世，北京学生借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名是纪念胡耀邦，实质要求政治改革。共产党内两大势力又来一次大会战，当年邓小平三头马车都上车要弃居保帅，今日赵紫阳边有生路呢？血洗天安门，赵紫阳下马，邓小平终于走上悲剧枭雄之路。23年后的今日，习仲勋的仔习近平黄袍加身，薄一波的仔薄熙来不服摸枪，亲信王立军叛变是触发点，共产党人世世代代在无间地狱重复悲剧。读史可以鉴古知今，昨晚维园的烛光照耀着中国历史的长河，它不似烟花般寂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9，大班。香港的传媒真的很重要的啦，连呢个邓小平再生时候咧，佢都睇报纸先至，然后再问阿赵紫阳，佢话吓，点解香港报纸话你唔再过问经济啦？怎么能不管经济呢？咁啊，然后跟住咧吓，喺阿赵紫阳嗰个回忆录嗰度咧，嗰、那个叫改革历程嗰度，佢咁样讲，佢话当时候呢股风刮得不少，国务院那边咧内外配合，迫使我不再过问经济，只管党务就事了啊！呢、这个吓。 全部都是很重要啦，但你6月3号睇返香港大部分嘅报纸呢，即係好似话得两张报纸呢係用六四我哋做头版。6月4号当日呢，唔係6月3号讲6月4号就讲緊昨日 。 咁今日好啲啦，因为人心所向呢，哇，第一，如果你6月4号你将报纸将六四摆喺头版，你即系 鼓吹啦嘛，系嘛？ 鼓吹啲人上街， 但系 六月五号咧，你就系即系一个报道嚟嘅啫。嗱，咁所以大家睇报纸、听收音机咧，就要识得分开。一啲咧就即系着重于报道嘅传媒。 不过仍然有香港两份嘅爱国报章《大公报》同《文汇报》，系连一个邮票位嘅图片都冇报道到嘅。 唔紧要啦，嗰啲系嗰唔系报，我觉得报纸咧系俾唔同嘅人选择去睇。你买咩报纸就代表咗你想睇啲乜嘢。有啲人系唔想 睇都要忘记， 唔想记住个伤痕啊！ 真 系有啲人可能系真系唔想噶嘛，咁你又要原谅呢啲人啦。嗱，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都有位听众，阿陈生嘅，陈生你系香港人啦，系咪陈生？ 大班， 你唔惊啊？你香港人嚟噶嘛？ 啊、 你香港人嚟，你唔惊啊？你香港打嚟噶嘛？ 唔惊， 得啦，唔好惊得啦。我最惊你惊，你惊我帮你顶住啊嘛。 嗱，我就想讲三样嘢啫。 系， 我哋而家呢个警务处长咧，佢都系受害者嚟嘅，佢都应该又系负资产嘅当年。系啊，都 有我睇个报纸都睇过嘅，好似话应因为呢样嘢咧，差啲过唔到嗰个调查。 系。 过唔到嗰个所谓品格咁检查，即系对 当 年唔得啊， 唔系当年佢升级嘅时候系有考虑到呢个因素嘅，不过当然就冇事啦。咁好多人都负资产嘅，咁我啊觉得，我觉得 喺个心嗰度嘅。 我哋都觉得应该同情啊曾 Sir 嘅。咁你一问咯，咁睇你个样，你纪律部队嚟噶，仔啊，我又督爆咗你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唔系，你系惩教处嘅，你唔好搞错系。 消防处得嘅。系陈 Sir， 听讲 继续啦， 退咗休噶啦，唔紧要， 唔紧要，系好在退休， 系退咗休， 系 咁啊。第二样咧，你嗰个神奇嗰个数字咧， 系 我 拆解埋下一段啦。 诶、哎，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嗱，佢阿仁嗰个咧就 18.5。 嗯。 阿仁系话 18.5 嘅咩？ 十八万五啊嘛。 佢话18.5噶。问 系。 佢又话18.5。 所以咪一加八加五咪实死啦就 系。哦，咁样。 咁咧，警方嗰个咧就85,000即系8.5啦，加埋就系几多咧？阿大伯。 啊。 加埋咪37咯。 唔系。 咪18.5加8.5啊嘛，咪27咯。 哦， 27当日冲入城嗰个军队系咪27军咧？ 哇！你大镬，你又泄漏警队机密，即系原来警队入边有无间道同阿仁夹埋嘅，咁唔得啦！我哋要揾阿仁嚟啊，要 有心思 嘅。哦，其实又唔系夹埋，因为啲警队嗰个阿 Sir 咧睇咗阿仁嗰18.5咧，就再做再计条术数出嚟嘅。嗯，哇，好犀利咧！警队真系卧虎藏龙，我乜人都有嘅真系。 咁咧，第三样咧， 好， 我想提嘅咧， 嗯， 就系、是、阿、曾特首， 嗯， 系 你老友啊！ 我而家即刻洗耳恭听，肃然起敬， 咁咧 战战兢兢。 我认为香港人眼红症啊， 嗯， 即系嗰啲人眼红症，佢冇越轨啊！佢攞呢福利冇越轨，香港人普遍人真系。有咩都攞到盡㗎啦，香港人心態呢係咁㗎。 但係 舐到盡啦。 而家你鬧人嗰啲去頂人頂佢嗰啲踩佢嗰啲個個都攞到盡㗎。 嗯。 咁你立法會議員嗰啲俾你津貼你都攞到盡㗎。 嗯。 啲立法會議員啦，如果有錢剩㗎，情願買4個 iPad 返去俾啲。 咪真係一樣心理 囉。係囉，仲有啊。你問 下 啲立法會議員有邊個未去過康文署文化中心睇演唱會睇展覽，唔係好似大爺咁㗎，我話俾你聽。 阿大伯你講呢個呢，呢個陳淑莊唔知係咪議員嚟㗎。 系，随时可以入去，我做过噶啦，不过我就冇文化，所以我就好少去听。 要张振权俾20蚊，唔俾20蚊入场。哇，你系咪议员嚟噶？你真系讲出嚟啲笑， 嗱，佢哋咧，佢入去呢个康文署嗰啲表演场地咧系免费嘅 ，VIP 啊，仲要坐第一行噶。 嗯， 啊，如果有咩展览咧，随时可以去睇嘅。 一开幕会邀请埋佢哋添啊。 要曾蔭權攞20蚊，佢唔配做議員啦。 不，呢個真係呢個太過啦。 丟咗呢個公民黨嘅架， 係咪啊？好 啦。仲有咧， 係仲有一點，快啲講啊！ 我想話啲泛民唔好中啊西環嗰啲計啊！ 我唔得噶，唔得噶。 梁振英嗰啲民望一低咧，佢又揼啊曾蔭權啊！我成個局都係咁樣。 喂，你以前你 由唐英年參選。一路开始部署系咁样， 陈 Sir 可能而家政治部， 我怀疑啊，陈 Sir 以前做政治部， 系啊，清醒啲啊， 你咁鬼叻噶，你真系， 尤其是泛民啊，猛揼，而家转移视线，猛揼阿曾荫权，中咗去计 嘅，铺都系咁噶啦，我哋睇到噶啦， 唔系泛民，变咗饭桶啦， 第一次啊，呢个西九事件咧就喐阿曾荫权咧去澳门，第二次咧。陈燕事件咧就喐阿曾荫权咧去巴西住总统套房，第三次就今次民望跌咗10点咧就即刻喐阿曾荫权，就啊大花筒咁你睇到噶，一铺铺都系咁噶。 仲有呢个谭志源咧，阿松嗰单又俾佢线嘅，佢唔会提佢。而家呢只老细又俾佢线，佢又升官发财啦。 咁冇，我话谭志源都好嘅，佢系双倍奉还，咁我都好佩服佢。好啦，我哋有个听众系挺紧电话， 多谢 陈 Sir， 多谢陈 Sir 啊！电话旁边阿周生啊，周生早晨， 周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班，你可以立晒，你唔紧要嘅，你自己。知道自己系宝就得嘛，我哋都当你系宝嘅，你放心。 我而家系惊到死啊！而家我话俾你，我系惊到有一阵冇得瞓啊！ 哇，唔使惊，就算有人冚你，唔紧要，有人撑你就得噶啦。 我最紧个电台，最紧个电台店就得噶啦，啊，有人听就得噶啦，啊，个个买部收音机就得噶啦。 讨论即系你性讨论。第一，我觉得如果你咁样讲85,000，大家计数，如果你真系咁样计咧，就计好多数都系有啲人好精算啊，好咩嘢，即系。我谂你喺网上都见到好多数字喺度，大家喺度穿作盘。有时候我觉得呢啲咁嘅计法，我觉得值得商榷啦。 唔系开玩笑嘅， 玩笑啫，大家 唔好 苦中作乐咁就 是。千祈唔好认真啊！我哋唔系鼓吹迷信。 反而正话有一位先生话讲关于啲警方嘅安排咧，其实我有时觉得，如果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睇烟花咧，睇完喺尖沙睇完烟花咧，佢系唔俾我哋落尖沙咀嗰个地铁站，一定要去到佐敦。 系， 有时我觉得佢哋个安排系几好嘅，即系如果你个个都。 梗係貪緊嘅一個。如果個個攏曬落嗰個市站嘅話咧，咁、就真係會比較麻煩啲。 即係行遠啲嘅，攤開啲咁啊，反而係好啲係嘛？嗯， 一來咧，你行遠咗咧，大家嗰、那個可能有人嫌遠嘅時候，可能就坐喺附近食下嘢，或者四周嚟行下，四周嚟再睇下，或者去又我唔去呢個站咯，坐下巴士坐乜都得。即係可能嗰個選擇大啲，咁變咗多曬啲人 嚟。嗱，講翻公道説話啦，我哋香港嘅警隊雖然而家負資產啦，開玩笑啫嚇，但問題就係咪喺控制人潮嗰方面咧， 好有經驗， 係好有經驗同埋好有效率嘅。不過當牽涉到一啲政治意識形態嘅活動咧，就自然咧令到市民咧係用一個懷疑嘅眼光去睇嘅。咁呢樣嘢亦都無可厚非嘅。咁、始終香港警隊咧，我哋都覺得啊，全世界都有名噶啦，香港係治安最好嘅城市之一嚟嘅。咁呢个咧都系归功于我哋呢个特区警队嘅，虽然负资产，我哋都要揽住佢噶啦。 好多谢周生，我哋争取时间咧，听埋周阿陈太嘅电话。陈太你好， 陈太你得一分钟噶， 陈太， 陈太， 喂，陈太书吧， 陈。啊、有啦，陈太唔讲，但系我哋自己搞掂佢啦。系嗱，睇翻网上回应翻 Facebook 啊，有人证明我有睇嘅。有个 Danny O 啊，呢个熟客仔嚟呢个啊，认得佢个样。喂，曾伟雄系俾保安局长管，即系换一句话讲，佢话警务处系保安局管嘅。点解咁讲咧？就因为我话系啊，林郑月娥管警队嗱、其实咧，林郑月娥就系老顶，佢系 CS。CS 系 管保安局嘅， 司长 啊，咁保安局系管警队嘅，其实冇得管嘅、保安局咧管唔到警队嘅，其实冇人管到嘅。警队咧，香港警队咧个警务处长系 D 八嚟嘅， 系， 仲有警务处长咧有官邸嘅、保安局长咧就咁蠢嚟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嗱，大家最紧要黐住 DBC 啊，大声台啊，跟住落嚟嘅节目咧，啊，我一见到嗰条友又带住个。 几风骚系嘛？ 戴住个太阳眼镜，再加埋一个十分重量级嘅 DJ， 一个叫卢觅雪，一个叫梁思浩，大家黐住。仲有冇靓女喺度今日？ 有，梗有啦。 唔系除咗卢觅雪，除咗卢觅雪，仲有冇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